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十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间河内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56点，跌164点，成交金额28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0点，跌9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3蚊，跌1蚊；盈富基金28.1，跌0.4；比亚迪股份231.4，升7.6；美团275.6，跌4.2；港交所532蚊，跌8蚊。长城汽车33蚊升个四，中移动50.85升6.5，快手135.3跌9.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1，英镑10.699，瑞士法郎8.453，澳元5.74，加元6.185，新西兰元5.423，欧元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5。港金现价报16,74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64美元，卖出1,80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丽业街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考明街噶。伟业街去旺角，咁啊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考明街啦。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入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补充翻中交通意外啦，就是在沙砾公路去返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沙砾公路去返狮隧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带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咁去西贡方向啦，龙尾就喺南边围回旋处出九龙，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来回和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哎呀，我哋其实人真系好奇怪啊，因为今日咧我喺女厕嗰度咧偷听到呢啲姐姐喺度倾偈， 讲是非啊， 觉得唔系 姐姐唔使偷听，佢哋好大声嘅， 系虽然系咁样啫，但系都唔系几好意思，我谂住喺呢度话俾佢大家听嘅就系佢哋自己嘅心态，因为今日咧就见到一个姐姐，觉得好辛苦，咁佢就话，哎，今日咧突然间好热啦，咁佢系啊，琴日有33度啊，咁样，咁跟住身边佢哋喺度讲，佢就系话，哎，其实我哋都好衰啊，吓，落雨嘅时候又话落雨啊，好烦啊，又打遮啊，跟住到好。好天嘅时候咧，又好热啊！佢哋自己咁讲咯，佢哋就话系啊， 反思 好有自己嘅自省精神，我真系觉得。 但系呢样嘢唔净系知姐姐，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嘅。热咧，哎呀咁热；冻咧，哎呀死咧，咁又咁冻咁样。 几时都系咁噶啦， 所以我哋应该享受下。但系寻晚咧，我见到有个叔叔咧，就系我大厦个看更咧，我突然之间我又冇谂过，哦，其实有好多佢哋可能佢岗位会面对嘅嘢咧，我真系冇谂过。 例如咧， 咁咧就例如咧就话，寻日我哋等 lift 啦，有个另外有个叔。所以等 lift 就话啊咁多蚊嘅呢度咁样，因为咧我个区咧比较多树木啊，咁而大厦嗰个虽然话有个门闩咗嘅，佢要揿掣啲住客先入到嚟，但系开入咁啊冇得 蚊 飞 入嚟 咯，咁咧佢呢个等 lift 嘅叔叔讲话啊好多蚊啊咁，哇嗰个看更哥哥即刻咧好似。 9秒9 触动咗个掣咁样，哇！你唔好讲啊，我坐呢个位啊，我话俾你听啊，知唔知我一晚打死几多只啊？咁样，喂，打死几多只啊？ 20、60几只 啊！佢话试过最高纪录，即系嗰啲电蚊拍咧。嗱，我即刻试俾你睇咧，佢求其养一养，啪啪几下。 咁点解唔点啲蚊香咧？ 我唔知啊。 系啊，点解唔去做呢一啲咁 嘅嘢？我梗系咁做啦。 佢就自己查蚊怕水咯。 系啊，咁即系话原来咧，不同岗位咧，即系都会面对唔同嘅，我哋未必会知嘅嘢嘅。即系简单，而譬如你可能坐喺座头咧，咁原来佢嗰个位，因为经常有啲蚊飞咗入嚟咧，佢就话：哎呀，成日坐喺度啊，又唔走得，咬到猪头咁啊，咁。 咁你咪自己整啲嘢咯。 所以要好好地对佢哋咯。我觉得嘅就系，尤其是啲姐姐啊，又或者系叔叔啊，其实我觉得佢哋已经默默咧喺度支持紧我哋嘅日常生活，大家都唔。 系啊， 可能以为嘅就系佢哋系拍个掣，系咪开个门俾你？ 坐喺度啫， 有时咪真系咁简单。试下你系咁啊，系咪啊？我每一次我见亲佢哋嘅话，我哋都系会同佢哋讲声早晨，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开开心心嘅一日。 冇错，由而家开始，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啊！ 哇！你个头啊，顶又粒蚊。 咩啊？听唔到。 佢个头啊，顶又粒蚊。 呢个同我啲难 get 唔笑， 系咯，我完全唔知你讲咩啦。如果你我话薛家燕就话啫，一啲都唔好笑。 我唔系讲好笑，我讲事实。我想拍死呢只。 炎热嗰啲就好似我哋去咗呢个 Bangkok 咁样吓，去唔到旅行唔紧要啦，我哋就当自己去咗第二度旅行啦吓，心情就自然凉噶啦。希望今日吓迎接住周末呢个星期，大家都系心情愉快，一齐听完呢个 Radio 2 FM 94.8至96.9。我哋有呢一首歌曲重新有 rap 嘅版本，就叫做 One Night in Bangkok。 今朝咧讨论区咧睇到一啲嘅网民摆上嘅新闻啊，又或者发生喺各地不同嘅事情咧、嗯，我觉得好有儿童嘅回忆翻咗嚟啊吓。咁、嗯、啊，话说咧，其实今日有两单都系讲咧爸爸妈妈同仔女嘅一啲事情嘅，咁就有少少唔开心嘅，即系唔开心意思即系话教个过程之中啦。咁咧就话说咧，首先台湾有个妹妹啊，睇个样咧都系四五岁嘅啫。咁、嗯、咧就因为咧佢哋嗰边咧就经常咧爸爸妈妈会用电单车啦，车佢翻学啦，咁样坐后边啦，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都系嘅，要戴头盔啦。 系啊， 咁就话呢个妹妹咧，唔知系即系太大意啊，定系佢觉得头盔呢一样嘢 好焗啊，好辛苦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于是咧佢就成日翻到学校咧就劈低咗，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唔拎咯。咁、 哦、 但系阿爸妈冇理由会买好多顶，于是你唔记得又拎一顶出嚟噶嘛。于、是阿爸妈成日就话你唔拎，咁今日翻学点啊？哎呀，咪唔带咯，即系佢觉得系好平常嘅一件事啊。咁咧阿爸阿妈咧就用咩方法咧？最初咧就罚佢罚抄，抄我要戴头盔，戴又要咩、啊、又要戴头盔， 有咩用啫？ 系啦，罚抄佢罚抄极都冇用，佢都系成日唔记得戴，或者好似唔想戴咁样样。咁到最后点样样咧？妈咪啊，谂咗一个方法啦、 嗯。 你惊我嚟，就将阿妹妹一带带咗去警察局嗰度。 真系推门入去， 真系入咗警察局嗰度，系啦。咁就警察哥哥，你话俾佢听，佢成日都唔肯戴头盔。啊、你话俾佢听，你嚟教佢啦，咁样样。 哇！ 咁 咧就 实行另一个嘅叫做点样讲咧？ 实体教育， 实体教育系啦，实体教育系啦。咁啊，警察哥哥就话：，喂，妹妹，我哋啊经常拉嗰啲唔戴头盔嘅坏人，你会唔会系其中之一啊？咁样 又啱，因为佢唔戴头盔嘛。跟住实际上其实都系呢一个嘅即系点讲咧？ 都系违反咗交通嘅规则。 系啊，小朋友都要戴嘅。咁如果系呢样嘢，咪交翻俾 系啊， 有关当局去做呢一样嘢，我觉得都 OK 嘅。 咁咧就影到嗰个妹妹咧，就系眼泪汪汪咁样，因为始终咧，即系对陌生人都惊啦，对着制服嘅陌生人，仲有个陌生人系讲紧一啲，喂，你而家咁样唔啱，即系少少责难嘅。但系啲网民就赞个妈妈，咦 ，OK 喎， 做得好啊， 做得好、啊。 但系冇乜嘢都揾警察叔叔、啊。但我哋以前系咁样嘅， 系啊，揾差人拉你啊。 阿妈就细我哋细个就会咁啊，你再曳咧。几样嘢啊，几招，一系就唔爱你，我唔爱你。 拐子佬， 拐子佬我都有听过，系啊， 一系咧就叫警察拉你，一系阿巫婆嚟拉你， 系 一样嘢。 系啊，我觉得最惊系阿巫婆咯，阿巫婆就系唔瞓觉就会有阿巫婆啦。 但我从来唔知咩叫阿巫婆。 阿巫 婆 就 系 啲鬼啊，即系其实类似 古 灵 精怪 啊，咁样咁样嘅嘢咯，系啊， 醜醜 樣 樣 啊啊即系巫婆啊，类似系啲咁样嘅阿巫婆咯。 因为你以前唔识得问阿巫婆拉我做咩咧？即系我哋唔会咁样反思下，即系唔会。 唔知啊，总之拉我走我就 O K 啦。 系啊，我哋喺屋企噶嘛。 系啊，好爱屋企噶嘛。 系啊，你拉我 走就惊噶啦。 我同你死过。 阿小葵有冇试过俾阿爸妈赶出门？ 梗系有啦。 哇，你一早咧应该。 以前就系 几岁啊？ 细个我谂系四五岁啦， 四五岁唔听话。 嗰阵时咧系点咧？因为我哋嗰阵时住屋村嘅，冇得出去玩嘅，走廊都唔出得去玩。 咁严 噶， 屋村最开心就 系咯，走我见到走廊嗰啲人又踩单车啊，又跑嚟跑又跳绳， 又滑板添啊，冧冧声。 即系玩追噶咋？我见到嗰阵时候，因为我试过有一年暑假好开心，就去我有某个亲戚咧，佢就住喺呢啲咁嘅屋村嘅，我开心到不得了，识唔识？总之嘅就系咧，总之经过一个门口咯，就会有啲细路冲出嚟啦，喺左边就杀啦， 系啊，嘭嘭走嚟走去，走嚟走去， 杀啦， 好开心， 跟住成身汗，跟住就嗌翻去食饭， 系啊， 其实咧。嗰陣時啲細路仔咧，唔使有啲咩玩嘅，跑嚟跑去， 係啊，梗係啦， 追佢就要 好，仲有跳樓梯啊！ 真係有前面有個人，佢就攞住把刀就殺啦，咁就殺嚟殺去咯，就係咁咋。係 啊， 即係跟住嗰啲就哈哈喺度笑。 但我哋冇得出去玩啊， 人都冇得著㗎。係 啊， 咁你屋企做咩？同邊個玩啊？你得幾個家姐？ 係啊，哦，所以玩嗰啲積木咯， 玩雀群啊嗰啲咁咯。係 啊， 其實你個性格咪少扭曲。 我覺得我其實细个影响我，我觉得可能我依家做咗总统噶啦，系啊，不过唔紧要啦。细个咧就系乜都冇得出去玩，咁有一日我家姐就发现，我妈就出咗去买餸啦。咁通常咧呢个时间咧买餸咧。 佢起碼係半個鐘頭嘅，即係話有半個鐘頭，我哋可以有所用為啦。於是，我有個家姐做決定，攞咗2蚊落去下邊嗰、那個 兩分夠嘅咯， 夠啦，油閘買咗啲沙冰。买了三杯、 哦、 五颜六色的沙冰、 啊、 有绿色有红色有橙色。 两蚊可以买几杯我想问。 不是总之有够三杯了好便 宜。我记得那时候的丝乐冰很贵。 两蚊 沙冰啊。 我沙冰。 是啊、 清朝那阵是不是为什么会 有够几十年前。 有个弹跳。沙冰。 我的年代都要成毫。 我記得佢好貴㗎， 好平啊！你當五毫子杯，五毫子啊，係五毫子杯。 好啦，唔拗啦，講嚇。 咁啊，買翻上嚟飲，哇，好開心啊！六萬六四，突然間 阿媽 翻嚟，嘣嘣呢個冇聲，你會好驚，真係好驚。同埋咧，我哋好醒目，嗰陣時夏天先飲沙冰啊嘛，閂埋棟大門，否則咧永遠棟大門打開嘅，即係住屋住 口風啊。 点算啊？喂，即系嗰阵风嚟紧， 一开门，我阿妈好震惊，见到三个靓仔， 一人揸杯 沙 冰， 饮沙冰，仲要自己落解买。佢兜腳，我好記得，兜腳踢翻個地下嗰條玩具，佢好嬲啊！兜腳踢翻，我哋做乜啫？ 點解會有三兵 大膽 自己走落街？ 小事啫，係咪？ 唔知啊， 唔係。但如果作為阿爸媽，真係會好驚嘅， 好震驚啊！ 我冇諗過你會出街，仲要內買埋嘢。 好彩你冇事啫，系咪？ 系啊， 有事起上嚟点算？ 系咁，我哋即刻话唔饮啦，倒出去。其实咧，去到厨房都 跟住个头就好痛， 系咁转，系咁转，系咁转。 梗系啦，我倒咗，跟住佢未识路，佢要拖我出去，点解 拖 你 嘅？ 唔知啊，佢是立埋一个 家姐 落 奶噶嘛， 系啊， 哦， 可能佢就手啦， 怨在心啦， 即系攞最黑人憎嗰个，拖最憎嗰个出去， 你点解 求其揾个，其实攞个藉口嘅啫。 总之我一有机会嘅话，我 就改， 本来想改咧，场面怪就好耐噶， 系啊，可能 系有啲嘢。 我好记得开栋大门，拱 佢出去，系啊， 拖我出去，佢真系想拖我出去，死都唔制啦，两个家姐开始又帮。拖啦，嗰次我真系好记得，泪眼汪汪，系啊， 仲喺啜紧沙冰，但系喊紧，仲啜紧， 个头仲痛紧， 但系 一路喊一路啜。 但系我一个家姐醒目，静鸡鸡将一杯摆落雪柜嗰度， 咁咪叫醒目咩？咁阿妈最后开雪柜都会睇到噶。 佢闹完我哋之后，佢未买完送， 气落咗就 OK 啦。 系啦，佢未买完送噶嘛，佢一买完送咪嗱嗱临将嗰杯分翻三个一齐。 但系佢最后都冇， 系啊，冇咗啦嘛。 最后都冇赶你出门口， 梗冇啦，吓下啫，即系你再 唔系噶，有啲爸爸妈妈真系赶完棒完，吓你三分钟咯。你方你會走咗去咩？ 但係好驚㗎，但係嗰陣時候係好中意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嚟嚇你。係 啊， 冇錯。我諗下你咪在座三個咧，有俾阿媽咁樣嘅做法嘅，請舉手啊！ 有啊， 同埋咧，同埋咧有一個重點， 呢個就等於藤條啫嘛。以前家家户户都一定有條藤條或者雞毛掃㗎。 同埋你係會聽到隔離係會即係已經 慘 叫， 係 啊打仔啊慘叫啊！ 有一樣最關鍵咧，唔知點解嗰陣時啲屋村咧。久唔久有個乞衣敲門問攞錢嘅，即係黑黑掹掹嘅着到好驚啊！所以咧，我點解咁驚咧？佢就話趕你出去，你去做乞衣。 哦， 係咪你阿媽 call 佢嚟㗎？喂，又嚟做一堂戲嚇。 蘇乞衣，蘇乞衣啊！ 俾五蚊雞你，五蚊雞蘇乞衣。 盡心足情啊！又嚟啦！ 嚇啊！我個長面怪個仔。 短啲塊面， 我覺得你兩個咧好陰功， 好涼薄啊， 好 涼薄， 好涼薄， 你都試過俾我哋阿媽 毫無同情心，咁係咁噶啦， 哎呀， 以前呢啲爸爸媽媽係會咁噶喎， 係啊，真係啊， 喂，而家講下又話驚仔女嬲啊，心靈受損 啊， 咁樣樣， 告你啊，你趕我出去， 係啊，咩打個打俾警察啦，你做咩打我？聽日仲有傷痕啊，拉佢警察，拉佢咁， 倒翻轉啊，你再鬧我。可能拉到警察。 有另外一單就係 就 係 咁啦，嗰個發生喺國內嘅，咁啊，因為咧。嗰個小朋友嗱，其實而家呢個咧，即係都通病嚟噶啦，成日打機，成日打機。 係啊，好乞人憎。 第一日你俾咗個機佢咧，如果你冇同佢少少叫做大家同意啊，嗱，例如咩咧， 呢、這个未必个个都 work 嘅。不过咧，可以作为咁嘅方法就系、是、每日限时几多啊？三十分钟，搵个计数表，滴答滴答嗰啲啦，我嚟响啦，嗱唔玩啦。除非你咁样，你俾佢任由佢玩，佢一定唔停嘅。 点放手啊？ 所以咧，系啦，发生过啦，咩事咧？咪翻嚟可以讲讲吓。好，三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先听听十点半新闻同埋财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自2019年起，香港有不少人反对警队，但监警会的报告和各种事实证明，同情暴徒和警方对立的人都欠警队一个道歉。他说，警方由反修例运动开始，作为一个纪律部队，都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英文节目时又否认自己在反修例运动中将警队用作回应政治问题。她说当时的问题并非政治问题，而是治安问题，因为有人扔汽油弹和砖头袭击不同政见人士，强调即使对政府有不满，亦不能将暴力合理化。林郑月娥又提到会就施政报告进行多方面的咨询，但要考虑保安问题，尤其要留意现时香港出现孤狼式恐袭，相信自己难以再到社区中心向公众就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政府今日上午大约6:40完成屯门恒信园第六座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完成强制检测行动之后，随即在受限区域内执法，一共检查大约9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10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亦都希望无应门的6户居民在见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以排除病毒在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东京奥运今晚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式，身在东京的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说，运动员都很小心做好防疫，包括每日量体温，在奥运村内亦都会同其他国家的选手保持社交距离，不太担心感染新型肺炎。贝君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奥运村住了几千人，因此村内的餐厅都多人，不过选手除了进食，多数时间会戴口罩。他又说，大会对一旦有运动员确诊或者何谓紧密接触者都有指引。体育专员杨德强在同一节目表示，下星期前往东京会留至奥运闭幕。他又说，政府购入奥运转播权，给5间电视台免费播放，今次安排加入条件，电视台必须转播香港运动员的所有参赛项目，可以给市民更认识本港运动员。东京奥运今日开幕，香港女子蛙艇运动员洪泳恩今朝出战女子单人双桨赛事，是今届奥运香港队首名出赛的运动员。她在初赛的5名选手当中取得第4名，将会进入复活赛。赛事在海之心水上竞技场举行，女子单人双桨赛事有6场初赛，洪泳恩在第3场初赛亮相，同组有4名选手，包括中国代表江燕。5名选手晋身头3名就可以晋级，即使排第4或第5都可以在复活赛再争取晋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80点，跌243点，成交金额4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跌15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4蚊，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31.2，升7.4。 盈富基金28蚊跌2.4毫，美团273.8跌6蚊，港交所530蚊跌10蚊，长城汽车33.2升6，快手132.4跌12.7，安踏体育169.6跌8.3，药明生物129.4跌4.4，李宁84.5跌6.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1，日元110.25，瑞士法郎0.92，加元1.257，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现价报16,740蚊，系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48美元，卖出1,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交通意外，沙砾公路去狮隧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意外咧，系未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喺城门河。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观其洋服工业中心对出的意外啦，亦都系未清理好，一带车多。而在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日新街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博爱交汇处。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日新街咧，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博爱医院。另外，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蓝田方向近欣怡花园对出的中线咧，亦都有意外噶，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岭南中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津桥一段是挤塞，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去九龙方向龙尾在翠塘花园。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马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屯门公路丁九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是阿欧。讲到内地嘅制作咧，过往访问都知道好多电影人都有提及到咧，内地好多唔同嘅影城，或者咧有啲好庞大嘅布景，可以媲美荷里活级数噶。透过国剧，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加多中国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紫荆杂志社主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科部、教育局、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纪长征中国近现代史图片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启动礼 K1921 电影招待会，7月23日下午3:45，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星影会隆重举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硬。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咪？ 哎，毛毛虫。 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 好啦，头先翻翻嚟咧，就系讲紧呢个小朋友啦，喺内地咧吓，安徽省嘅。 系 咁啊，有一日咧，因为佢成日打机啊嘛，咁、阿爸咧就话：你唔好再打机啦，唉，帮我做呢样，即系可能要assign佢做一啲家务啊，譬如我执咗呢度佢。你同我唔知做啲咩咁样要家帮手做家务啦。 系、咪一件事系咁样嘅，因为我睇咗个故仔。咁其实呢件事就系、是、咧，因为佢成日都要打机，跟住佢爸爸咧就会觉得嘅就喂，系咪其实你都要贡献下喺屋企嘅家务咧？妈妈咧就其实日日咧都要出去做嘢嘅，咁佢就会觉得其实你不如帮下手做下家务啦。咁、叫佢可能系洗下碗啊，或者系啲咁样嘅家务啫，咁样嘅。 冇错啦，屋企嘅家务咯，就系、 是、 家务， 就 系、 是、做屋企家务咯， 系啊， 即系 帮 轻下妈妈嘅。 其实咧，你细个有冇做噶？ 有， 个个都要做的。我哋以前觉得做呢样嘢真系好自然嘅。 系啊， 系啦，咁啊好啦，呢个仔咧就要爸爸要佢做家务咯。咁跟住咧，佢就觉得，我唔中意啊，要我做家务啊，就走去警署嗰度咧举报爸爸啦，就话爸爸非法雇佣童工咁样，用呢一个样嘢咧嚟系指控爸爸啦。 佢系童工。 佢第一佢觉得佢觉得自己系童工啦。 哦，因为佢要做。 第二喺佢嗰个年纪，佢觉得。我帮手做嘢，你就系非法雇佣童工，佢唔明嘅，即系当然啦，系咪做家务点会 系？都唔构成雇佣， 都唔构成雇佣啦。 我俾钱你。 于是个警员就话啦：做家务又点啊？唔可以叫你做嘅咩？爸爸有咩做错啊？咁样样。 哇！呢个警员好啊，几好啊。 咁就话翻佢添，咁样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等于细个时候咧，爸爸可能话个仔阿仔仲要闹翻爸爸啊，驳嘴啊咁。 嗱又咁讲，我又觉得譬如可能我哋以前细个时候，你帮屋企度做呢啲咁嘅家务又好，或者系点样都好都叫做系天经地义嘅。 系， 但系有时候去到有某一个地步，系咪都需要有商榷咧？例如我举一个例啊吓，有冇朋友屋企系开铺头噶？ 我以前有个 铺头又， 我以前有个同学咧就帮妈妈看。报摊 系啦，看报都仲可以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就有啲朋友佢哋系要帮屋企度耕田啦，要帮屋企看报，譬如可能系从事一啲食物嘅，佢哋要帮手做好多吓嗰啲嘢咯，即系唔系煮嘢食。细路仔一定做唔到煮嘢食噶啦，可能系批下薯仔啊、切下葱啊，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好多嘢。 大个嘅时候，佢哋就会觉得就系、是、其实我哋系唔系廉价劳工添啊，系一 生力军添啊，好重要啊。 放咗学之后翻嚟就系要帮佢哋做嘢咯，跟住仲要系做到好嘢，即系先可以做功课。做完功课之后，跟住第二日又系咁样翻学咯。嗰陣時候其實都係咁嘅喎， 其實咧， 但其實唔係太好，係咪？ 喺我認知裏邊咧，我見過有幾間呢啲鋪頭咧，都係嗰啲叫家族式啊，即係爸爸由嗰啲仔女細咧就叫佢幫手啦。譬如我知道有一間咧麵鋪啊，雲吞麵鋪，啲仔女細又幫佢遞俾人咯，捧咩？但到大咗咧，而家大咗啦，就煮咯，即係入咗去做咗嗰個廚師嗰個位。 做大廚， 家族生意， 家族生意咯，好多呢啲啊，其實 係啊，大把啊，我覺得做呢啲好啊，我反而覺得因為细路仔懂事，凡系一早做呢啲工作嘅咧，细路仔一定懂事，起码佢知道阿爸爸妈妈辛苦。 但系咁喎，阿马老师，你中意做就系啫。譬如讲，我根本唔中意煮面嘅，你无端端由细到大屈我一定要企喺呢度。 我冇屈你， 即系咁讲啊。另外有间卖冻肉嘅又系啦，即系佢爸爸妈妈卖冻肉嘅咁一间公司啦。咁个仔女细个咪喺度帮手咯，咁大个又开埋铺，即系可能爸爸嗰个感觉就系、是。梗系你噶啦，第时间铺头系咪？你咪由细个开始学下，最熟 嘅又系你，最正应该 take up 呢样嘢又系你。 系， 但系个仔女中唔中意咧？唔知噶喎。 即系我意思就，我想提出嚟啫。即系我会觉得就，如果中意嘅有好多，梗系会最好啦。因为讲紧系家族嘅生意，或者系以前都系咁样噶啦。前鋪後居添， 係啊， 就喺樓上，跟住落嚟就開鋪，咁啊，梗係最好嘅就一家人，即係大家都可以守望相助，大家互相去做。但只不過係在於嘅就其實有時我會聽到有某啲人佢會咁樣講啫嘛，好慘㗎！即係細個一放咗學之後，根本係冇得去玩啦。但佢想去嘅喎，但 係 冇辦法啦，因為我係大家姐係咪？我就要喺屋企嗰度又要幫手，要湊細路啊，或者係嘅就係要幫手做嘢咯。咁其實就好似冇咗自己嘅童年咁樣。 系啦，想玩又唔得，想自己 hea 下瞓下觉又唔得，哦，即 系 冇晒自己时间。 嗱，玩就真系好唔啱啦。呢一个我就觉得系应该要教训下嘅， 吓，打机打机难。 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其实有时屋企人会剥削咗小朋友佢哋应该要有嘅一啲就玩乐嘅时间。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即系做父母好难啊。 正如你话真系冇咗童年啦。 冇噶，喺个厨房度咯。 系啊， 谂起嘅嘢，社 交生活都冇晒。系啊，最惨，我记得我细个咧。喺黄大仙嗰啲七座咧，有一个亲戚，佢就开嗰啲卖香嗰啲铺头，因为近黄大仙啊嘛。成日礼拜日咧，我哋就走去个铺头嗰度玩噶啦。 佢铺头有咩玩啊？ 玩香咯、啊。拜佢啊！扮王大仙 有咩好玩啊？ 有冇人扮王大仙？一定有啦！ 喂，以前细路仔真系几无聊噶， 但系啦， 有咩就玩咩噶啦，细路 系啊！ 但系嗰个阿婶应该唔会中意你嚟玩咯，系嘛？你搞坏晒佢啲香啊，一地都系啊，掹出嚟又揈几下咁样。 唔係，因為佢個鋪頭前面都有啲空地嘅，咁就覺得好安全啦。咁阿媽又自己唔知走咗去邊㗎啦，我哋就幾個喺度玩咯。同埋佢有兩隻貓喺度，我覺得好開心嘅。不過有時真係要做嘢嘅，好似譬如有人嚟買嘢啊，咁佢哋又要幫手執。执譬如话两支蜡烛，一扎香，又唔知乜乜乜嗰啲，系啊，执好晒啦。咁我觉得啊，几好。咁同埋咧，我都亲眼见过嗰、那个即系、就是、大嗰个姐姐咧，有啲同学朋友仔嚟，喂，我哋出去啊，礼拜日，出去啦，得唔得？我见到佢样好惨啊，唔得啊，我要睇铺啊，因为我阿妈同佢阿妈出咗去啊嘛，就变咗我啲细路仔。 系咯，咪就系先头讲嗰啲咯，即系冇晒自己嘅生活。 系啊。 其实你嗰度基本个铺咧就系摆低啲细路喺嗰度啊， 系 嘛， 摆低度咋，即系你自己 当托儿所咁样， 托儿所嚟嘅咋，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噶，有时唔知阿六师奶咧间屋咧有成四间， 哎呀你过去嗰度坐， 喺度开饭。 其实咧，如果你有个铺都唔算好惨咯。我头先讲我个小学同学咧，系嗰啲咧喺间铺头出边摆一个烟仔档嗰啲咧，坐喺街嗰啲啊，即系卖烟仔啊，卖打火机嗰啲啊，阿妈就做呢样嘢咯，咁佢放学就。坐埋喺度，帮系啦，帮阿妈看住个档。 跟住喺隔篱度做功课，有冇见过呢啲咁啊？ 或者 喺 生果箱做功课嗰啲咯，卖生果嗰啲。 细个啲嘅就有个生果箱就摆喺里面度瞓紧觉咯，大把呢啲咁样光景啦， 系 啊， 冇 错啦。咁所以今日好多都好幸福噶啦。 系啊。 好，网上情今日咧就叫做老妹每日嘅稍后出现嘅。 Yes。哇正！ 嗱，识听就知啦。Long vacation。 神剧啊，在我嘅心中 有呢一首 Deeper and Deeper。 potential, your highness. I'm thinking about the days we left behind us. Sunshine and rain and misery. I'm looking at you beside me, yeah. Now I don't know how you came into my life. Wondering will you be my wife. Spend a day or two in Spain and France. And the rain will dance your heart next to mine. Beating in the rain, let me explain. Let me do my thing and tell you how I feel. Cause love is for real. Time is finally found. It's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sun. Baby, can't you see our time has come? Turning on my radio. Deeper and deeper，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听紧风 show 快活人。 老妹妹日记，猜嚟猜去，同好多人一样，第一次见人玩陶瓷，应该就系睇《人鬼情未了》呢一套电影啦。Patrick Swayze 坐在 Demi Moore 后面一起拉杯，两对手猜来猜去，猜来猜去，猜上猜落，还配上 Unchained Melody 看到心痒痒，有一刻冲动想飞去学陶瓷，企图想找个好像男主角那么上下的用来猜来调情，不是，是全情，觉得好浪漫啊。事实是我用意是用来调情，所以一路冇得起心肝去学陶瓷。呢一件事有如一粒唔小心种咗落嚟嘅种子一样，唔知喺边年边日，机缘巧合之下就会发芽成长。点都估唔到，第一次正式上陶瓷班系喺泰国清迈，仲要系唔闯一个文创区。啱啱遇着刚刚有一位陶瓷老师在自己的工作室一边听着苏宁音乐一边在拉杯，哇，型到爆啊！我和男友都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住，即日就报名上堂了。老师的英文不过不失，我们的泰文而只停留在阿奈和是零爽三思数下这些数数字的水准，根本称不上沟通。好玩在语言未及的地方就用身体语言搭救啦。关于手工工艺的嘢，亦有时要靠心领神会嘅。老师示范你，俾你睇之后嘅话，就试做一次。第一次学一门从未接触过嘅手艺，九成九系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嘅。卒之喺毫无从指导之下，老师好礼貌咁样问我 ：Can I touch you？ 哇！我谂都未谂过，就即刻话 ：Yes， of course。佢就捉住我双手，要我 feel 下要点样用力嚟定中心，即系 centering。我立即就好似 ghost 咁样谂起呢一幕，只不过系老师系一个似迪克与牛仔嘅主音歌手嘅粗犷长发嘅男人，我就一滴都唔似 Demi Moore， 一啲魅力都冇。 这个画面始终是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恶搞的场面，好奇怪啊。但我完全意料不到的是，自此以后我每次去清迈都会探老师，对陶瓷亦都慢慢喜爱，努力咁样继续落去。我喜欢嘅系从一嚿泥猜几下，拉几拉就成为一只碗、一只杯，系一件好有创造力嘅事情。由无到有，完全喺你嘅掌握之内。当然啦，喺你嘅技巧未纯熟嘅时候，又每每有惊喜噃。我试过想做一只杯，最后变成一只碟。想做一只碗，最后成为一只杯。拉杯的期间，往往就是要学懂见好就收，不可以多手。收杯的时候，亦要掌握在个器皿的缺陷，你要给予它的修正，过犹不及。太少，个杯底会厚；太多，个杯就会穿。每一道都似人生的哲学。至少在拉杯机在转动的时候，你只能做一样东西，就是集中精神做好每一个步骤。心无旁骛，不可以分心。对于我这种没有耐性坐不定的人，是一个好好集中精神的锻炼，有一种禅修的修为。要静、定、集中，一急大意就会整坏个作品的了。我有一段时间对于定中心感到非常非常之灰心，因为多次的失败，心想再上两堂如果再不得的话，我就要放弃的了。我老师就话：会唔会系太刻意要完成一件事，因为做唔到，心情就会感到烦躁，烦躁就更加做唔到。陶瓷奇特嘅地方就系你要达至心手协调，需要耐性时间。奇妙在于有一刻你同佢心神合一，陶泥因为你用啱咗方法，就会升高嗰一刻嘅喜悦。当你一过头，你就会失去。你必须要不断咁样失败又尝试，失败又尝试。对于我嚟讲，最大嘅作用就系一个修心嘅过程。不成形嘅器皿，你就要毁掉，放喺水中浸成泥浆，晾干、拆好，又再成为泥土，等待下一次嘅机会，或者会成为一只杯、一只猫。有如我哋嘅命运一样循环不息，却又千变万化。一堆烂泥经过悉心的捏造，成为可以变成任何器皿的陶泥。就如我们的人生，不要害怕有如烂泥的低潮时刻，用心他朝就会成为一条好汉。 好了，时间就还有几分钟到十一点钟嘅，系啦， 哎呀，去唔到呢只歌添， 系啊，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紧要，我唱啦 ，Oh my love, my darling, I've hunger for your touch， 得唔得啊？ 而家得啦， 谢我。 Hunger for your touch, oh Lord, only time.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视为国家紧急情况，表明要采取更多措施遏止病毒蔓延。州长表示，疫情依家有可能影响全国，当务之急是俾更多人立即接种第一剂疫苗。又指如果新州能够控制疫情，国家亦都可以。新西兰宣布暂停同澳洲的旅游气泡计划最少八星期，午夜起生效。总理亚德恩说，决定是基于澳洲的疫情发展，形容 Delta 变种病毒实质地改变了风险情况。新西兰政府未来七日会安排航班接返身处澳洲的新西兰公民和常住居民。在天气方面，受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10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南沿岸，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494点，跌229点，成交金额5,658,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3点，跌12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1.5，跌2.5。盈富基金28.02元，跌2.2。比亚迪股份231.2，升7.4。美团273.8，跌6元。上城汽车33.9是升2.3元，系升2.35元。港交所529元，跌11元。李宁83.75元，跌7.65元。安踏体育172.2，跌5.7。中国移动50.55元，升3.5元。药明生物129.9，系跌3.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1，英镑10.697。瑞士法郎8.451，澳元5.738，加元6.183，新西兰元5.429，欧元9.15，每百元兑港元7.0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83。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05美元，卖出1,80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蓝田方向，近住欣怡花园中线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而家龙尾排队电话机楼噶。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蓝田方向，近住欣怡花园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电话机楼。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车多。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去屯门市方向，近住日新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一带车多啦。沙砾公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沙砾公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岭南中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康湖居。咁后少少啦，近住津桥嗰一段嘅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 每晚十一点。 新闻天地， 专业求真，综合本地、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新闻。 照顾不同人士需要， 增设手语传译， 缔造无障碍沟通。 约定你 每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新闻天地。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在一个森林入面，有一个公主瞓喺度，喐都唔喐。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你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 啊？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唔系食咗巫婆嗰个咩毒苹果咩？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梗系听埋先啦，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 好啦，今日咧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欢迎我哋仲有一个同学，今日咧你系旁听啊，定系会一齐参与嘅咧？ 一齐参与噶，逼佢，逼佢入嚟， 系啊，逼佢 喺出边拉入嚟。做乜嘢啫？做乜嘢？呢位同学讲嘢， 我旁听噶，咁老一把年纪， 系啊，佢叫 Cam 婆婆啊 ，Cam 婆婆，你好啊 ，Cam 婆婆， 红梅婆婆就系我啦， 红梅婆婆啊， 咁 啊， 仲好啦，红梅婆婆咧生活耐咗咧，对生活认知更加多， 系啊， 所以一定识答， 高分啊， 系随时好高分嘅， 嗯， 好啦，咁今日嘅你又知唔知？而家开始啦， 博士补充翻一句，上个礼拜有人 challenge 我话嗰个君子培养。个问题， 你讲咧， 系啊，君子培养啊嘛， 我阵间 call 翻嗰个 君子 嗰、我打电话俾佢，系真系嘅，我阵间俾翻嚟，等我唔记得 print 出嚟， 打俾边个得噶？无端端你话， 唔 知你讲乜， 系我真系唔知你讲乜。 我话培育咧，系因为嗰阵时以前啲古人咧，啲君子咧就称住嗰嚿玉，喺度叮叮当当，咁就等啲人讲紧佢是非嘅。梁家章嚟，而家都冇 讲，系啦，明 呢篇文章我系揾到出嚟嘅，我迟啲我 print 翻出嚟。 同埋其实我都觉得咧，就应该有反驳嘅地方嘅。如果系一个君子，你点解要培育？等我哋行去嘅时候，等人哋听到我嚟紧啦，等你哋唔好喺背后度讲我 唔想你哋尴尬啊。是啊，这些就是君子咯。 如果你是君子的话，你会不会怕人家会在背后讲你什么？ 不知道的，或者你又讲第二个是非呢？ 同學， 嗰啲君子死曬啦， 嗰啲 嘅校外課程再討論 咁樣嘅嘢，校外課程再討論，完全唔知我做乜。 冇錯啦，上個禮拜冇聽，唔知你講緊乜。 係， 好，準備問題。 係， 第一條問題，汽車嘅車轆啊，即係嗰個 wheels 車轆， 最初車轆係發明嚟做乜嘢嘅咧？四個答案，第一係作為 Oh my love 嗰個轉盤嘅， okay， 即係陶瓷啦嚇。第二係小朋友揾支竹仔推住一個圈喺地下推嘅，你有冇玩過嗰啲啊？ 有 一支竹真係有玩過。第三係賭博用嘅嗰個轉盤。 嗯。 第四個靈感係有人見到個砧板切切下篤跌咗落地，碌得好快。咦，原來圓形嘅木係可以咁用嘅。以上四個答案邊個係真嘅呢？ 红梅婆婆个样， 车 辘 啊， 车辘最初嘅用途， 有冇人听人 讲过？阿婆婆咧就记性唔好啊， 重复一次系咪？ 我再讲一次，第一，佢以前第一个发明嘅咧系我嚟做陶器嘅转盘，冇错。第二系小朋友一种玩具，一支竹仔， 笃 住推下推下个圈喺度走走走走咁。第三，赌博用嗰个转嗰个盘。第四，靈感有一日切餸嘅時候，那個砧板碌咗落地，佢見到咦碌得好快，平時咁重嘅砧板啊，於是諗起我嚟做車嘅碌啦。 嗯，好。 阿同學，我哋今日係咪聯成一線啊？ 我哋三個聯成一線啊嘛。 好， 係啦。我 覺得 咧，三個要揀一個， 係啊， 同一個。 我得一個答案，得一個答案， 得一個答案。 我覺得係 D。因为点解咧？第一嗰个转盘咧，我觉得冇意思，同埋嗰个玩具嗰个咧，我觉得都唔系嗰种嘢嚟嘅，同埋 即系发明。其实想问嘅就系话发明车辘嘅个灵感来源， 灵感来源， 我觉得系个 针板。 唔小心你见到哇碌碌碌， 好多嘢都系唔小心嘅。 系啊系啊， 你都系唔小心翻嚟嘅啫嘛。 嗱个问题系话边个系假啊嘛？ 边个系真？ 啊边个系真啊？ 有三个系假 吓，有三个系假。 系啊，起火啦！点解我觉得系 B 先系真呢？ 玩系啊，咁咪唔觉意咯，系咪啊？即系啲细路喺度玩，跟住 你哋可以唔使一定 B， 即系你唔使一定一样。 你可以拣 B 噶， 你可以拣唔同答案。 我拣多。 你揀多， 我揀多。 第二個係玩呢個，第三個係 轉盤，賭博嗰啲轉盤， 唔會 即係擺啲錢喺度轉。 有冇得問下梁博士佢啊？有冇啲牽絲啊？ 牽絲俾你啦，四個答案。 啊，唔係車轆幾時發明啊？邊個年代嘅咧？ 咁有冇講得咁清楚？即係總之最早年 至少可以估下嘛，猜下嘛，邊有咁快有賭盤嗰啲啊？ 唔 係 咯，即係我哋用揀法，賭盤一定唔啱。 好， 系咪先？就算古时中国嗰啲赌盘都系攞支竹仔撩下， 佢笑到佢笑到 叹 到喎， 反弹咯， 反弹 系啊，所以 C 一定唔啱。 但系咁喎，你如果系发明车轆嘅，好可能你讲紧又唔系我哋嗰啲中国嘅乡村地方。 唔系啊，嗱，你中国以前都有马车啦， 我知啊， 马车都有个轆啦。 咁你外哦 ，OK， 好，因为其实你讲紧话即系赌博呢一样，哦，咁样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 请问三位同学， 好， 一条都搞咁耐，好耐噶啦。 我都系 B 锁定 B， 咦？我做咩变翻呢把声 B？ 唔系啊，博士，我想问下 B 同 D 有冇人 有冇人中？ 系啊， 冇 冇啊？算啦，我再拣再拣， 最后剩低 我拣 A， 你拣 C，A 同 C 系转盘系嘛 ？A 定 C？A 咧就 系 陶器嘅转盘 ，A 我拣。我揀 C 啦，金堂梁博士， 好，我哋 点解咧？我即刻要正经翻个声嘅， 系 嗱。嗱，啲人中意賭錢，睇到個賭盤，趕住去賭，咪要整架車咯。 係， 你由佢啦， 由佢啦你。 佢自己阿婆， 阿李麗蕊 真係中意賭錢，我都係揀 A。 係，我同小強係 A 嘅。 答案就係 A 啦。 係耶！ 陶器嘅轉盤。好，而家两位同学有一分，阿婆暂时冇分。第二条关于猫， 阿婆偏爱嚟嘅。 第二条系猫， 好 有一个名称 terms 系叫做乳突，乳咧就系乳房个乳，突系突出个突， 系 乳突 啊。 OK， 系 唔系咸湿嘢嚟噶？ 我知。 乳突系讲猫嘅边一部分呢？第一乳房，第二舌头上嘅倒钩，第三条尾最笃笃嗰度，第四系脚上嘅肉扑。到底乳突是讲猫的哪一个部分？ 是来自哪里的乳突？即是可能是日本话的乳突， 不 是， 不 是，就是个正名 叫乳突， 正名就叫做乳突， 不是来自日本。 我想 总之网上所讲的，讲到猫的这个部分就会用这样。 我想问下这个乳突有没有功能的？ 有功能的。 有啲乜嘢系冇功能？ 第一， 即系佢个尾尖端嗰度系冇功能。 系啊， 系 啊， 分分钟有功能噶， 有功能噶，你唔知啫嘛。 猫嘅须都有功能， 佢条尾系搵嚟平衡噶。系啊， 再重复，第一系讲乳房，第二系舌头上嘅倒钩，唔系舌头吓，倒钩。第三尾巴最尖端，第四脚上嘅肉扑。 我覺得肉撲遲啲嗱，第一乳房，如果你係乳房，你唔需要再講乳突啦，係咪？ 嗯，我都覺得係，我會誒。 佢、 應 該 係 嗰個位置咧，我覺得佢覺得係少少乳房突出嚟，所以我覺得腳底 誒舌嘅倒誒舌頭嘅倒勾，舌頭倒勾， 你估？ 係我估舌頭倒勾， 阿婆都覺。是舌头的倒钩， 是啊， 那个脚上的扑，你咪讲咗咪就是个扑咯，嗰嚿肉， 个上扑叫肉头， 系 嚟。 好，咁啊， 搞到冇肉球。 马小菊，你估边个？佢两个就估，佢两个估二啦。舌头上倒 钩，你系脚上面嗰个嘛？ 系 啊， 有冇人啱？ 错咧，错咧。 有冇人啱？梁博士， 答案倒钩就啱啦。 倒一次再一次。初恋初心紧张勇悍，永远好胜充满动荡，混乱梦幻却很简单，发生不会像预期，都反应得太慢。有说有笑几多自由，笑笑喊喊拥抱问候，慢慢慢慢各分西东，似水蒸发散落人间，而失散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走到，但走过了再看就容易，一生几次第一次，有勇没谋顺就可以，却有阵时并无下次，值得就争取见面，多一次就一次。某个教训于生命记，某个过错应更避忌，事后慢慢反复思考，却总不会再事前清楚故中意味，每次我也不敢放弃，每次我也不够预备，淡淡憾事快想不起，有些可爱事不会忘记，我的你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明白，我可以一生几次第一次，过了就如悸动却不知，却有阵时并无下次，未懂让这些告别 多謝大家。 好，寶寶分數先好嘛，各位同學，暫時嘅分數。 好啦，暫時小強係有一分嘅，咁而 Sarah 係有兩分啦，咁而婆婆係有一分嘅。 好嘅，好嗱，準備第三條啦嘛。OK， 嗱，第三條就係咁樣嘅，火雞大家知係咩啦？火雞面上嘅顏色會因為某種情形而突然改變嘅。佢面上嘅顏色啊，會因為某種情形突然改變。到底係以下邊四種情況呢？請聽聽啦。第一就係、是 肚饿嘅时候，第二感到兴奋或者交配嘅时候，第三感到愤怒即系嬲啦吓，我哋有时嬲到面都变埋吓，第四遇到敌人惊嘅时候，咁到底头先讲四种情况，边种系火鸡块面一突然之间会变颜色嘅时候咧？好啦， 都系 B、C、D 嘅啫， 点解唔系肚饿啊？ 肚饿佢即刻啄嘢食咪得咯， 唔使变色，即系话俾人听佢好肚饿，俾啲嘢我食咁，你觉得唔使系咪？ 系啊，交配就有机会。 我觉得咧一度唔系肚饿嘅，点解啊？肚饿一个漫长嘅过程咧嘛。啊，梁博士头先咧，佢话自己系突然间啲嘢好失衡噶嘛，你想唔到佢会就系嗰一刻噃。我觉得咧又唔系 angry 啦， 嘅 angry 会唔会 excited 啦？ 我觉得系惊， 我哋系咪要答英文噶 ？Excited, so exciting, 系啊，系啊 ，exciting， 跟住整成块面，即刻变颜色 ，change the color， 惊喎，惊你走咪得咯， 系啊， 系好做咩 食嘢咯， 咪系咯， 想交配咪交配咯， 咁即系边个答案啊？三位 ，excited。 B 啊，即系兴奋，同埋佢哎呀，搞埋啲唔三唔四嘢嘅时候， 呢啲系乜嘢话 ？D 系惊 系嘛？惊 啊！ 惊、 啊、 会唔会惊惊啊？ 嗱， 惊都会变。 一就肚饿啦，二就兴奋或交配，三就愤怒，四就遇到敌人惊。 系 鸡点会愤怒咧？嗬？ 点解唔可以咧？你点 解唔可以咧？动物都会打交噶嘛？ 嗱，阿婆食盐多过你食米啦。 哦 ，OK。但我就系唔听你， 只蚁都会 angry 你啊！ 好 excited 系咪？ 我都系拣兴奋， 你系拣噶啦，三个都系兴奋。 佢抄我啊！呢个后生仔 系咪？三个都系兴奋，锁定 B。 B 系啱嘅。好啦， 都话嗰啲 magic moment 啊，有 magic 啊。 系啊，好嚟下一题。 下一题啦，听住啦。韩国人有一种假面舞，真假的假，块面就一块面嘅面啦。假面舞戴咗个面具跳舞，最初点解要咁呢？起源就系、是、第一求偶，跳俾男朋友女朋友睇；第二庆祝生日或者有大日子吓节日啊，庆祝生日啊或者节日啊；第三打猎；第四赶鬼。即系有啲似我哋炮仗赶嗰个叫做年兽咁样啊，赶鬼。最初吓讲最初吓，点解要跳呢只假面舞咧？ 阿婆婆，我觉得咧求偶就唔啱噶啦， 系点唔啱咧？ 喂，你求偶你梗系俾个真面目人哋睇啦。 如果好似你咁嘅样，我宁愿你俾个面目，俾个面具我睇啦。 婆婆，你闹佢。 阿莎拉呀，我哋做人即系要包容啲。 但我宁愿诚实，我唔想包容。 多个朋友，唔多个朋友都唔好多个敌人、啊。 我就为咗你呢句说话，我拣 A。 唔好一时冲动，后生女。 影像监冇咗个监。 生日就唔戴假面具啦、欸。 我觉得唔会生日。 我觉得一系打猎，一系赶鬼嚟。 赶鬼咧，赶鬼似。 你哋俾阿马老师拣咗先，佢又跟你哋。 系马老师， 我拣赶鬼。 你拣咗先， 赶鬼 唔准 赶鬼。你哋都唔准讲。 咗我喎， 傻嘅。 咁你咪拣第二个咯， 你赶咯， 你咪拣第二个咯。 哎呀，本嚟阿婆就想赶鬼嘅，你知啦，俾鬼认到自己个真样，好惊，赶唔成追住你啊！点 啊？ 打猎啊，一样 咯。 A A A 啊， 求偶。 以上三位朋友系有一位啱嘅、啊，到底会系边位咧？ 赶鬼。 我纯粹只不过系唔想夹埋同一个。 都几廿岁啦，俾我啱次啦。 正确答案系 打猎。 系咪抵死？好咗你唔 多谢山顶嘅朋友啊！我特登系嚟咧扇下佢嘅。 好啦，要你补一补分数啊吓！小强系有两分啦，咁啊，莎拉有三分，同埋婆婆都有三分嘅。 好叻咩？ 真系几叻！ 仲有冇？ 仲有噶？ 仲有？ 好快问啦！好喺汉代以前啦，女性都系用裙将下身遮住，即系从来唔着裤嘅。唔着裤唔系唔着裤啊，即系唔会着一条裤，系着裙嘅。好，后来先至喺呢一个汉昭帝上。上官皇后开始着翻裤啦，会着裤啦。点解之前唔着呢？第一， 因为有啲道德家认为女性两腿分开系不成体统。第二，因为之前嘅剪裁技术比较落后，唔识整裤呢样嘢。第三，因为着咗裙先分得出，哦，你系男人定系女人，即系有个分别吓。第四，因为觉得裙比裤更可以凸显女性嘅美丽，到底系边一种呢 ？B， 嗯 ，B， 我拣 B， 唔晓织啊， 系啊，唔识唔识整。嗯，系啊， 阿、哦、婆婆咧， 好难嘅，其实如果整条裤， 真系考起，我仲谂住悭钱添啊！ 我等你哋讲晒先，我唔想你哋跟我。 最后系咩话？ 最后一个咧，就因为觉得裙比裤更能够凸显女性嘅美。 我讲先，我讲得 快啲，叻啲。 咁你咁我分男女啦吓，阿、婆让你就你哋啦。 嗰时候拆咗裙噶嘛，都系男仔、好， 系分 男 女。阿婆系 分男师，分男女。 我系 B， B 啊， 系 B B。 得，我系得。 鬼唔忘 系正确答案系 A， 对唔住啦。因为有啲道德家认为一着咗裤就变咗两腿分开，系不成体统，一定要搵条裙遮住佢，咁咧就睇唔到嗰只两腿。 我要求查试卷查答案。 呢啲系咩道德家着条裤明明就唔会走光啦？ 呢个就系不道德家咯。 好啦， 冇道德家。 最后分数最高系咪 Sarah？ 唔系，冇错，我系三分嘅，多谢。 婆婆都有啊， yeah， 我要查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英文节目，回应香港国安法令特区情况恶化的讲法，认为经济数据可以反驳这些流言和猜测。他指出自己过去四年作为特首，见到香港有很多对中国的偏见，有人利用香港作为宣扬其政治目的的平台，反问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哪一方面的自由消失了？相反，在国家的支持之下，社会回复秩序和稳定，本港经济得以反弹。林郑月娥又提到，尤其是回归后出生的青年对国家有强烈反感，特区政府过去推行国民教育受到强烈反对，暴徒在反修例运动有大量的装备，他认为这样跟过去有外部势力介入压制中国政府有关。他表明至今都不会是当初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是错误，但承认当局的解说工作做得不够好。他亦都表明会做基本法23条立法的工作，未来亦会加强国民教育。一年四日的动漫电玩节今日开幕，湾仔会展外朝早有几百人排队等候入场，人龙一度排到英军中心天桥。大会今年设500个网上抽签的优先入场名额，市民无需好像往年咁在清早来排队抢头位。有抽到前列丑号的市民满意网上抽签安排，令动漫迷不用通宵排队，但亦有市民认为以往亲身排队的安排较好，先到先得较为公平。有市民說準備用幾千至過萬元購買心儀的動漫公仔，但今年參展商數目比較少，氣氛冷清很多。主辦單位早前表示，因應社交距離措施，會場只能夠維持50%容納量，大會將不時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發放排隊龍尾位置圖，以及估算排隊時間，若果預算當日容納量即將爆滿，就會截龍。东京奥运今日开幕，香港女子蛙艇运动员洪泳恩首次参与奥运，今朝出战女子单人双桨赛事，是今届奥运香港队首名出赛的运动员。她在初赛的五名选手当中取得第四名，将会进入复活赛。22岁的洪泳恩在赛后表示，赛前有信心能够取得头三名，头1000米表现比预期更好，但途中一阵逆风令他稍为紧张，其后见到同对手平排，亦都心急希望超越对方，打乱了自己的节奏，未能晋身头三名，有些失望。在复活赛会尽量平常心去完成，并提醒自己比赛时要更专注于自己的技术发挥，期望复活赛有更好的成绩。美国司法部计划撤销对涉嫌触犯签证欺诈罪而被捕的中国女研究人员唐娟的所有指控。唐娟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的访问调查员。 去年七月因为涉嫌隐瞒解放军背景被捕，但检察部门近期突然向加州地方法院提交文件，表示正着手撤控，未有交代原因。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0点，跌293点，成交金额64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7点，跌21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9.5，跌4.5，盈富基金27.96，跌2.8，比亚迪股份230元，升6.2，长城汽车33.45，升1.85，美团274.4，跌5.4，港交所523元，跌17元，李宁82.6，跌8.8，安踏体育169.5，系跌8.4，中移动50.65，升4.5，药明生物129.1，跌4.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1，日元110.27，瑞士法郎0.92，加元1.257，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4美元，卖出1,80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电影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区荷里活道去云咸街方向近卑利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水坑口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南边围路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来回和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面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我可以。 我是梁明忠。大约在2000年有机会参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话见证住他们起飞。无论制作规模、题材、种类、台前幕后，不断俾到你惊喜嘅。就算而家身份变为观众，我都会继续睇。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钟哥， 乜嘢事啊？ 动漫天空小说仲会讲边几套卡通啊？ 我要做美少女战士， 我要做万波， 我要做小忌廉， 我要做马辉、御作、柯南、比卡超。 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诚意制作《动漫天空小说》，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哦，又到16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3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嘅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元。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爷爷系 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 嗯。 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麦玲玲， 哇！终于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师傅， 师傅，你好， 系喺度，现场有边噶？你哋有一定有梁继章啦， 系啊， 瑞啦， 仲有一个马小强， 嗯，冇错啦，系啊。咁啊，当然啦，今日好开心啦，同麦玲玲师傅倾偈啦。咁咧，揾阿麦玲玲师傅，梗系关于咩？我哋自身嗰啲运程啊，等等嗰啲 咩都得噶，其实 好紧张， 随时揾我噶， 系咪先？ 随时揾啊！ 讲爱情得唔得先？点样去追女仔、男仔得唔得先？ 又得，虽然我唔够阿 Michael 咁叻，但系都可以搭两嘴。 你咁靓女，使乜问啊？ 搞笑。 好啦，玲玲师傅啊，想问一问咧，就因为咧嗱，7月23号啦，今日已经吓，咁啊就讲真。咧话即系都已经过咗一半噶啦， 系啊， 到到八，系大鼠过埋，小鼠又米懒鼠， 系啊，琴日大鼠咯， 立秋， 8月7号就系立秋。 立秋嗱，其实咧喺我哋中国人咧，每即系喺一年入边咧，都有好多日子系重要嘅，或者系我哋叫咗个分水岭。咁咧立秋咧就系上下半年嘅分水岭，因为立秋之后咧，我哋就当秋天。一到秋天咧，咁咧就个人个气运系唔同嘅。即系譬如比较紧要嘅，当然立春啦，立春就系年同年之间嘅跨界啦。立秋咧就系上半年同下半年之间嘅变化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譬如可能覺得，哎呀，今年真係好辛苦啊，頭都痕埋啊。嗱，咁立秋係一個轉機嚟噶，同埋好多時咧，啲大事咧都會喺嗰啲24節氣入邊嘅節入邊發生嘅。所以我哋好多時都會根據住譬如嗰啲7月7啊、8月8啊，之後往後嘅運程有一個變化嘅。咁 阿師傅，我想問咧，頭先你話咧，嗱呢個春秋唔係呢個夏同秋天啦，即係變咗立咗秋就變咗秋天啦，嗰、那個變化咧。会唔会即系天同地嘅，即系会忽然之间好好运，突然间嘣一声跌到谷底，或者本来谷底嘣一声上咗天堂，会唔会咁噶？ 会噶、哦，你真系、真系因为咧呢啲节气系一条界嚟嘅。咁好多人有啲咩大事发生啊，或者系自己嘅一个比较大嘅。轉運咧都會係喺呢啲時間嘅，包括住啲立春、立秋呢啲時間。立冬啊嗰啲就反而少啲嘅，因為呢啲係明顯啲。由夏天最熱嘅時間一踏入秋天咧，係明顯少少嘅。 即係其實轉機就喺呢個時候，咁會唔會有機會嘅就係成年都唔好運嘅，即係越轉越差。好難， 佢悲觀嘅你， 好悲觀， 差住你啊！ 運氣嘅，首先我哋要正能量啲啦。咁運氣嘅一定有上有落嘅，咁啊循環住嘅啫。有啲人個波動咧就冇咁大嘅，人生之中比較平穩啊，冇乜嘢啊，年年加少少人工，開心心咁樣。有啲人嘅命格嘅波動係比較大少少嘅，我哋算命嘅咧就叫呢啲命咧就有病啊，有病方為貴喎。但係有病嘅命咧就即係點咧？譬如可能我全條命都係水嘅，好寒冷，冬天出曬半夜三更，一滴陽光都冇嚇。假如嚇咁啊，好凍啊呢條命，好凍嘅命，你行火運，譬如可能有個流年係啱啱，即係啱啱下一個年係天干地支都係火，咁你嘣一聲就非常好啦。 嚇、嗯啊、大發，可能中間我都合彩啦。咁但係到翻轉頭行一個運，係一個大嘅水運，天干地支都係水，咁就大件事啦，咁就好差啦。咁呢啲人咪我哋叫賭仔命咯，嘅上落好大咯。但係如果你本身個命格係好平穩嘅，啊金木水火都齊曬喎，樣樣有啲喎，係咪大運又冇乜偏差喎？咁你咪好平穩咯，發發達又冇你份喎，好窮又冇你份喎，係咪？ 邊樣好咧嚇？即係話你話上上落落好勁， 嗯，睇性格啦。 中意啦，仲要有時喜樂嘅嘢咧，係唔推到你六十樓咧唔跌落嚟啊！嗰下先驚啊！ 哇，好痛啊！六十樓。 明白， 明白， 好 嗱，咁俾人大上大落， 系嗱，相信我谂咧，其实咧，如果话即系睇师傅啊咁样咧，同我哋其实睇中医都有少似噶，即系每一个人其实都系因人而异 嘅， 但系都有个大运嘅。咁既然咧就系师傅有讲到嘅，就系话喺立秋，其实我今日睇咗嘅，应该系八月七号咧就立秋啦，即系估唔到咁快啊， 好快啊， 喺一个分水岭。 半年 等埋 又半年 啦， 話中秋節嘅啦，粽都未放低，又話你黐食緊，又話中秋噶啦， 係啦，月餅啦，而家開始已經有廣告啦， 賣緊月餅咯。 好啦，咁可唔可以咧都係俾少少嘅一啲即係指引下大家啦？咁樣就係話喺嚟緊嘅呢下半年啦嚇，咁我哋就係十二生肖啦，好唔好啊？究竟會係一啲嘅生肖嘅運程方面會係點樣？係啦，同埋要點樣小心咧咁？ 辛丑年咧，牛年咧，就天干系金，地支系土嚟嘅。咁嗱，今年上半年咧，其实最差，反而全年嘅牛年最差最差咧，就系我哋而家行紧嘅农历嘅六月嘅、哦。因为农历六月咧，呢、這个叫月未月咧，就从辛丑咧，月辛冲丑未冲，天干地支完全相冲，所以今呢、這个月咧系最波动嘅。 即系今个月系咪你讲？ 诶、啊，今个月系最波动。我哋去到七号之前，就系、是、呢个农历六月咧，系所有嘢，譬如我哋之前都话低股市嘅大波动啊，容易有股灾啊。全球嘅一啲不穩定啊，咁其實真係呢個月啊，天災又特別多啦，四圍都係啦。呢、這個叫月未月咧，咁係由於佢同個年份好衝好衝嗱，過咗呢個最差嘅月咧，其實牛年開始又慢慢咧好翻啲嘅喎。 嗯，即係去到農曆七月。 农系啦，去到农历七月好翻啲，因为农历七月咧就开始有金水旺啦，成个经济啊、疫情个稳定性啊都会好啲嘅。我哋过咗上半年咧，今年系几好，但系当然啦，我哋中国人话咩唔怕米贵，最怕运滞，即系其实自己个运同个大运又未必唔同噶。咁咧，如果有啲朋友，譬如你话啊。比較入運啲嘅下半年比較入運啲咧，就反而係春天同埋夏天出世嘅朋友咧，咁、今年下半年係幾好嘅。 哎呀，真係 好正喎、 啊！係啦，上半年生日嘅，我哋啲主持有邊個係？ 我有啊，農曆二月 係，我係農曆一月。 正啦、啊，春天啦、啊，完全係春天。 正啊！ 我就係夏天，我就係夏天，我係八月出世。 你係夏天， 係八月算唔算夏天啊？ 八月系秋天嚟噶、 哦，秋天 啊，你农历啊， 你系新历八， 新 历 八 月， 新历八月， 新历八月系夏天，夏天，夏天都仲系属于夏天尾，夏天嘅尾巴。咁啊，呢啲又好啲啦，我哋叫入运啲啦。咁即系下半年好多嘢都顺啲啦。但如果你话唔系嗰啲，我啱啱咧就系嗰啲冬天出世嗱，咁啊仍然要挨一挨噶吓，要仍然系，因为今年咧始终系辛丑咧系一个我哋叫做湿土同埋比较冻啊，咁咧。就要明年先好啲啦，明年係木運嚟嘅，啊任人係木運嚟嘅，咁啊各方面都會穩定翻少少嘅。 嗱，師傅我都想問嘅，有好多人都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咧，有啲咩日都唔好喐啊，就係、是、反而係啲鬼月啦，鬼月即係所謂就係農曆七月啦，因為七月十四啊嘛，關唔關事啊？ 嗱咁嘅，因為嗰個叫中元旦，就係因為我哋頭先咪強調嗰個交界嘅，農曆七月係上半年同下半年交界，即係鹹淡水。咁啲人就會覺得，喂，中間交界係混亂啲噶嘛，混亂啲嘅時間咧，咁所謂唔好喐係中國人一啲嘅傳統禁忌，因為農曆嘅七月初一開始。咁啊，佢覺得係鬼門關大開，咁譬如嗰啲搬屋啊、喜事啊，咁中國人有好多即係傳統嘅禮俗文化，所謂譬如你話啊結婚，咁啊冇人 人揀呢啲七月嘅，搬屋搬大件家私都唔揀七月嘅，因為嫌呢、這個即係陰氣比較重，游水危險活動又未必做嘅。咁啊，當然睇翻自己，你做足安全措施啦，總之就穩陣啲啦嚇。嗯由於呢個月係比較容易有衝擊，因為呢個月本身個特質個地支叫辛啊，辛咧就係、是、一個道路嘅危險嚟嘅，所以咧活動上嘅嘢其實就未必關咧個陰氣嘅事，其實咧就逢係農曆，即係逢係呢個新月咧。交通嘅嘢系多少？交通一啲现出意外嘢系多啲，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嘅。 冇错冇错， 多谢提点啊！ 好啦，咁啊，师傅啊，头先我哋所讲咧，各个生肖嗰啲咧，你会唔会有少少嘢想同佢哋即系逐个系即系去探讲 下？好啊，我哋整笼统啲，整体噏一噏啊，好啊，尤其是咧，今年即系犯咗太岁嗰啲朋友咧，犯太岁嗰啲朋友，即系譬如嗰啲属羊啊，咁过埋呢个月又会好少少啦。属牛嘅朋友呢、這个月咧就系、是、最差最差噶啦。属狗咧喺今年嚟讲咧，其实健康运系多少少嘢嘅，咁啊仍然咧要去到过咗个农历嘅九月先好啲。咁老鼠仔咧今年合太岁，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变化好多。或者感情運上是多波折，咁咧冇辦法，老鼠是要等到差唔多老虎年咧，先至穩定少少嘅。咁但係咧，譬如嗰啲有喜事運嘅屬猴嘅，我自己覺得，譬如今年真係可以落實下半年去結婚啦。屬雞嘅朋友今年嘅事業運仍然係有一個進步嘅空間啦。咁我覺得都唔錯嘅。嗱、但係去到嚟，一陣去到就嚟立秋啦，最後下半年啦。如果係去到第四季嘅時間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到明年。犯太歲嗰啲朋友咧，就要特別小心啦，即係要開始預備嘅啦，唔可以到時立春先嚟預備嘅。咁即係話咧，嗱，明年犯太歲，我哋有屬老虎朋友啦，屬猴啦，屬蛇啦，屬豬啦，呢四個生肖都係犯太歲嚇。咁呢四個生肖咧，正常其實我自己覺得，去到農曆十一二月嘅時間咧，最好做咩咧？譬如裝修屋企啊，檢查下身體啊，即係做呢啲準備嘅功夫，咁樣會好好多。 明白， 明白曬。好嗱，不如師傅等等先，你唔好走住，趕唔趕時間啦？可唔可以陪多我哋一陣？ 你哋揾我， 千祈唔好走住啊！ 全日喺度啊！ 哈，多謝曬，因為咧，我想俾師傅飲啖茶，唞唞先。好啊，咁我哋翻嚟繼續翻今日同阿麥玲玲師傅傾偈。 好啊。 分你一半的耳筒，分享过寂寞和痛，不理溺爱或痛爱，都想你偶尔会心动。时光的音歌翻唱十年，简单爱要极用，无奈天黑黑到再难护送，你要保重。喜帖界难逃变幻，披星戴月到人间，曾经约定却盛慨叹，纷飞燕尾蝶怎重返，曾说了再见也都心淡，花火雪散就散，红绿灯中失散，一生所爱遗失于四季间，明天不管你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可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吻别春秋放在心里，呼吸有海未明吗，漩涡里骨强未看法，不争气浸没预留沙，何以又欠世眷恋气下，怎么了结念挂，明白最喜欢你舍不得你，凭勇气可放下，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哭爱那谁，渐 逐苦中作乐趣，一路经历春夏跟秋冬盛雨水，仍然明谢你陪同回忆里，曾一追再追。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碎，从今不理遇见那谁，哭爱那谁，仍有我给你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哪怕唏嘘，同步半年岁，一生何求任时代曲淡去，没有让终身美丽减退。愿记住初心似十七岁。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怎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和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的人权。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哎呀，你知唔知咧？平时咧，我听啲节目咧，譬如阿银领师傅讲嘅，我就好想咧，如果我系听众，我想打电话去问啊。哎呀，我系咁样啊，应该点样咧？咁 系啦，咁你要问麦玲玲师傅啦，你好唔 OK 啊？如果我哋有啲听众想打过嚟问啊，哇， 好中意同啲听众互动噶， 真系 咁就好啦。 咁啊，听众们咧，如果真系打入嚟咧，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咧，就因为咧，我只能够听到把声，又睇唔到个样，咁所以咧，佢哋要提供一啲嘅资料噶、哦，就系话起码即系我唔知佢方唔方便公开。或者會不會暗地話咗俾你哋工作人員聽，即係點樣去提供呢個資料？即係起碼我要有佢嘅出生年月日嘅，就算冇時間都可以。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喂，嚟緊嘅運點樣啦？ 或者我哋喺幕後抄低咯，係 啊 係 啊。 係啦，然後跟住你暗地俾我，咁我就即係確認一下佢年份。如果我唔可以就咁講㗎，因為 知道知道， 俾人發現咗咁，其實 一啲咁話， 我陣間可以點做啦？ 扎扎低低攝我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就係1872388818723888啦，而家。开放就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麦师傅、有关于就是下半年、究竟自己的运程有什么 问题是 啦， 咁我已经提到啦，即有些十二生肖呢，即譬如今年那些本命年啊，属羊的双冲年啊，咁已经呢其实最艰苦的时间呢都过得七七八八的啦、大家可以即可以给些信 心， 就好了，咁挨埋个农历九月呢、就应该是松一点的。 但是师傅，如果我都想可以令到自己的运啊，可能会比较好啲咧。我有冇啲咩可以做噶？即系例如可能咩用一啲乜嘢去冲下凉啊，或者屋企摆啲咩咁啊，令到我哋嘅运势可以 或者陀条咩链啊， 简单啲啊，系啊，即系可能插啲咩花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可以搞？ 有嘅有嘅，嗱，因为我哋每年都有啲方位啦，咁呢啲方位仍然系有效噶。咁譬如你话，我事业上今年我想好少少，我哋喺屋企正东嘅位置，东边嘅位置咧放四支嘅富贵竹啦，因为富贵竹咧系代表咗步步高升。咁而四六呢个系文昌星嚟嘅，所以四呢个数目系最啱。咁至于个花樽咧，就最好白色嘅、白色嘅花樽，四支嘅富贵竹放喺客厅或者你书房嘅正东位置。而家好容易度嘅啫，你攞个电话都度到噶啦，边边系东边吓，咁、就摆喺嗰度咧。咁多多少少对个事业运啊，对个读书运、考试运、升职运都有啲帮助嘅。至于你话财运方面咧，就要睇翻西边啦，因为今年财星是菲林正西这个位置，咁呢边咧，我哋你话平时大叶嘅植物可以摆啦，如果有甲万啊，象征财运嘅金币啊，我哋都可以摆喺呢边嘅， 即系摆个甲万喺度啊。 是噶，得噶。如果啲甲萬 真 係 大葉植物， 當然我希望大家個甲萬就唔好似甲萬啦，因為財不露眼啊嘛。如果你話我有擺個甲萬，然後人都想去試下撳嘅，咁就冇咁好。我見而家啲甲萬咧，好似啲酒櫃咁啊，又隱形啊，又穿曬鑽石啊，好多好靚嘅。咁啊，你可以冚住佢，或者擺一啲咩金元寶啊，象徵住錢銀嘅嘢啊，擺喺呢個位置都得， 明白 都係可以嘅。 健康咧， 係 如果我 健 康，健 康就要留意，唔好喺健康一般咧，我哋就唔喐佢。病位不要動它、就閘住它、就不要坐下去、因為有時候所謂五黃位、二黑位、啊、這些病位不要說人、 你擺件機器喺度，譬如你話我擺咗個風扇咧，風扇都壞埋，唔係講笑喎，真係假？電器都話係，因為嗰個位置如果係病位到嘅話，即係話佢個能量唔係幾好啊嘛。咁、嗯、寵物喺度啊，寵物都戇居居啊，所以咧盡量避開東南位同埋正北位咧，呢兩個係病星位，我哋咧就人坐少啲。如果你咁啱我床頭係北。所謂坐北向南，好多朋友都會咁樣瞓嘅。嗱，咁你今年咧唔好放一啲，因為病星咧本身係屬土嘅，嗱、啊、火生土，唔好放一啲紅色嘅嘢，佢嗰度再咁啊紅色床單被鋪啊或者粉紅啊，都會催旺咗呢個病星嘅、 嗯。 你唯有放咩咧？白色係屬金嘅、 嗯， 或者放一個銅嘅。葫芦或者白玉葫芦喺床头，因为点解咧？葫芦从来中国人就悬壶济世啊嘛，医生先用噶嘛，咁、咧就化病星嘅嘛，可以好啲。咁 OK 嘅北边同埋东南边呢啲位置，我哋放铜嘅嘢、重嘅嘢喺度，就会对个健康运好咗啦。 即系对抗下嗰个病星，唔好旺咗佢。如果你红色嗰啲嘢咧，仲旺埋个病星， 系啦， 仲衰多两次。 冇錯，嗱，所以有時都睇下呢啲位置喺邊度。譬如你話，咁啱我北邊係門口喎，坐南向北就係正北，就行出去嘅時間就對住北邊，咁唔好放紅色地氈喎，記得。咁啊，放一啲比較淡色啲嘅地氈，係啦，去希望佢會個病清化，因為門係更加強化咗，因為你要出入啊，咁、所以係要更加小心。 好，知道嗱，師傅唔好行開住。不過咧，我哋呢個時候暫時要停一停先，因為12点咧，我哋新聞報告好唔好啊？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一陣間再問翻你，大概你預係五分鐘至八分鐘到啦，係啦，新聞交通消息等等，好唔好啊？ 係。 咁一陣再同玲玲師傅傾偈，唔該曬師傅。 而家小強咧就接聽緊大家嘅電話，記住我哋電話係18723888，18723888。有啲乜嘢想問麥玲玲師傅嘅話咧，亦都可以打嚟啊嚇。不過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其實玄學咧並非係啲科學，我哋只供咧就大家去參考，同埋咧亦都可以喺呢度咧就攞少少嘅一啲嘅感覺嘅啫嚇。 OK， 好，一陣間翻嚟 12点嘅新聞財經消息同埋交通消息。 有网络供应商表示，发现问题后已经采取修复工作，故障持续大约一个钟，目前服务已经回复正常。事件并非网络攻击所致，公司正检讨相关程序，防止再出现同类事件。今次是两个月内第二次大规模网站未能登入事件。在天气方面，受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正午12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以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7点，跌286点，成交金额6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7点，系跌咗21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0蚊，跌4蚊，盈富基金27.98，跌2.6。比亚迪股份229.8，升6蚊，长城汽车33.4，升个8。港交所523蚊，跌17蚊，美团275.6，跌4.2，李宁82.6，系跌8.8，安踏体育168.6，跌9.3，中移动50.8，升6毫，快手132.2，跌12.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1，英镑10.694，瑞士法郎8.447，澳元5.733，加元6.182，新西兰元5.422。歐元9.147，每百日元對港元7.04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289。港金現價報16710蚊，升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2.53美元，賣出1803.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哇！我见阿马小强变咗个八爪鱼啊，因为咧啲电话多到咧，佢嘅八只脚都听唔晒啊， 超多啊！ 冇错啦，咁首先都系大家先啦，咁啊阿师傅都喺翻度，同阿师傅打个招呼。 师傅你好， 哇！你啲 fans 好犀利啊！ 放心，我 好多 好多 嚟噶。嗱，咁啊为咗咧，因为咧我哋嘅时间咧到十二点半嘅啫嘛，所以为咗节省时间就唔逐个驳入嚟啦，就我哋叫阿马小强头先咧就抄低咗几个，咁就逐个逐个去解决咁先。咁啊有劳我哋嘅亲善大使啊， 因 为 其 实 佢哋嘅出身年月日亦都系佢哋嘅，我明，但系亦都系佢哋嘅私隐，咁所以我哋就唔系好系啦，我哋就唔讲，我哋知得下，其实已经同阿玲玲师傅讲咗噶啦吓。好，咁如果打咗电话嚟嘅朋友嘅话咧，请留意啦。第一位系 陈小姐，系佢问事业。 陈小姐问事业同埋身体嘅，咁佢命格咧就系属水啊，咁但系呢个命格咧有少少土困水啊，所以咧就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唔开心吓，兼且咧呢一两年咧就容易瞓得唔好啊吓，咁咧就可能听我听多啲风骚快活人会好啲嘅，我就对翻 多谢 呢个第一啦吓。咁喺颜色方面咧，我就几建议佢咧就唔可以用啡色、黄色嘅吓，陈小姐你记住啦，你系完全唔妥得玉啦。唔用得啡色、黃色嘅嘢啦，咁我哋用多少少米色、白色同埋淺藍色咧，你就會開心啲。咁同埋接觸下大自然啦，因為呢個命咧即係好困住咧，係容易真係唔開心嘅。而事業運嚟講咧，下半年開始慢慢好翻少少啦。咁啊，因為始終冇咗個互動啦，我又冇得問佢做開乜嘢啦。希望下次我哋多啲時間嘅時間咧，能夠直接互動到咧，咁啊會再精準啲嘅 嚇。好，好，好，到第二位啦。 第二位係劉小姐，佢問事業同埋身體健康。 係，咁啊，都係劉小姐，我要提即刻睇翻先嚇。劉小姐咧就係屬火嘅喎，但係倒轉呢個命咧就火太多啦。嗱，今年咧又叫衝日嘅，衝日嘅嘅年份咧就佢已經係其實雙重嘅犯，即係有兩重嘅犯太歲喺呢今年呢個嚟講，所以咧就係麻麻地嘅。如果你話今年咧佢搬下屋啦、裝修下啦、換下家私啦，係好啲嘅，因為一衝嘅時間咧，我哋就叫要喐。其实有时犯太岁又好，有啲运麻麻地又好咧，所谓又要喐下先好。如果其实等于有人嚟打你，如果你唔喐咁咪受伤咯。如果你自己喐咗咁咪冇事咯。咁所以咧，佢就系有少少今年咧呢、這个双冲，包括住要喐啦，系啦。如果唔系咧，譬如佢本身关节啊，容易受伤啊，脚啊、喉咙啊、气管啊，呢方面都系差少少。嗱，佢就要大量咁用米色、白色、浅蓝色，唔用得红色、绿色嘅嘢嘅呢个命格。咁事业运咧，今年嚟讲，如果你话公司有机会俾佢。佢一啲唔同嘅位置啊，或者試一啲新嘅嘢，咁都係好嘅。由佢本身個名好簡單，因為佢火太多，就淨係利金利水，所以行業嚟講，譬如酒店啊、旅遊啊、運輸啊、物流啊呢啲所謂水嘅行業就最利佢嘅。佢就好怕一啲温度高嘅嘢嘅，譬如你話啊，我真係做一啲可能燒烤店啊，咁就即係變咗就唔係咁啱咯。咁希望佢自己揾到啱嘅行業啦，亦都嚟緊。下半年絕對會好啲嘅，逢係呢啲命格。最差就 是 農曆四五月嘅啫。 阿、師傅啊，我想問咧，其實搬屋咧就唔係經常會發生嘅事啦。如果我真係好似頭先你話齋，我要應咗嗰樣嘢咧，我可唔可以我搬去阿馬超強屋企住幾日，又或者我去旅行啊，或者 vacation 咁，可唔可以用呢樣嘢代替搬屋噶？ 可以嘅喎，其實都係要最緊要喐動嘅啫。所以我哋如果唔係疫情嘅話，我哋好多時都建議咧啲朋友咧去旅行，係啦，所謂借地運，但旅行嘅方位咧都緊要嘅喎，又唔好去咗一個即你特別唔啱嘅，譬如我頭先話入火啦、利火嘅朋友啦，咁你唔好往南邊走，或者唔好去當時好熱嘅地方。如果唔係，就會再強化咗麻麻地嘅嘢。最好你就調翻轉行，譬如你熱天出世去凍嘅地方，冬天出世去往南邊走，咁係著數啲嘅。尤其是咧自己農曆生日嗰個月份啊，譬如你話啊，我係年中我端午節出世咁啊，火非常旺啦，農曆五月啦咁樣，咁我咧就趁自己農曆生日啲月份，可能。譬如澳洲當時係比較凍啲啦，假如咁你咪咁唯有咁樣行咯，或者去一啲比較凍嘅地方走咯，就會好啲嘅。 好啦，仲有一位嘅 第三位係李小姐，佢想問佢自己嗰個侄孫仔有關佢嘅拍拖姻緣。 咁關心阿侄孫 係啊， 幫阿侄孫問 係啊。 姻缘嗱呢啲问法有少难啊，我哋将来咧都希望我直接啲，因为阿侄孙嘅拍拖都有侄孙拍拖嘅私隐嘅吓，唔系好方便公开吓。我呢就话阿侄孙咧，就其实你唔使太担心，系啱啱啊，一阵间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或者误会咗人，佢又唔知人哋嘅情况。我其实我自己咧都唔准啲妈咪嚟问啲仔女嘅拍拖运噶。 好，以后我哋就限住问自己。 我哋就系啦，我明白佢哋嘅关心，咁但系你话讲啲即系比较简单嘅嘢 ，OK， 但其实佢哋最惨，佢哋又唔知内情喎，我哋又唔系私家侦探，你明唔明啊？ 由老人家去决定佢个命运噶嘛，嗱，不如咁样我哋唞一唞几分钟先啊，师傅。 妈咧就成日话喂，你帮我睇下佢点样啦？有啲其实就会真系好担心，又或者即系攞咗人哋两个八字嚟夹，咁我觉得只系啲普遍简单嘅意见，我哋提供下，我哋觉得诶一个独立嘅已经咁大个嘅男仔，当然即系佢有佢自己嘅谂法噶嘛。 非常同意， 爸爸妈妈系担心嘅。 如果系咁样，系不如咁样啦。如果系咁嘅话，系冇错，我同你揸主意嘅就我哋唔睇。 好犀利， 俾个机会留俾下一位嘅朋友好嘛？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休息一阵先吓，师傅，我哋唞唞咧，翻嚟继续。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你到我便你到我，信彩蛋最美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翻嚟同阿麦玲玲师傅继续倾偈，师傅， 师傅系即刻嚟第四位朱小姐， 嗯， 系啦，问身体， 朱小姐命格咧就火太旺啦，佢出世嘅日子咧有一个星叫羊人星，系有少少我哋叫做即系破相开刀呢个星嘅吓，咁所以如果你话我都受过伤一两次噶啦，有疤痕嘅，咁系正常嘅。如果唔系，我哋都要提防住身体啦。呢个命格咧必须要补一啲嘅金，因为五行唔平均。 咁所以咧米色、白色係比較啱佢，金色、銀色都得啦。然後咧喉嚨氣管嘅嘢，我哋特別要小心啲。平時咧可以佩戴金、銀、白金呢類嘢咧，就作為一個助旺一下自己嘅。咁咧就鑽石、紅寶石，佢係絕對唔啱嘅，可以慳翻好多錢啦。 哇！鑽石、紅寶石，老公聽到一定好開心。 哇！你唔啱啊，唔好買啊， 記得抄低依句，記得抄低依句。 咁就係啦，希望身體健康啦，的確係五行不調嘅。咁今年係差少少，明年仍然有少少相沖，後年就會好啲嘅啦。嗯， 好，跟住落嚟係陳小姐，佢想問健康、家宅同埋財運。 好嘅，嗱，咁陳小姐呢個生日有少少論盡，因為佢頭先交低咗嘅時間咧，佢都係比較農曆啦，但係可惜佢呢個年份咧係有闰月喎，咁我唔夠膽肯定佢係第一個定係第二個。咁既然打入嚟，唔好令佢失望啦，我兩個都講講啦嚇。如果你係第一個嘅嗰個月份生日嘅話咧，咁喺呢個嚟講咧，舊年嘅身體咧係差嘅，咁今年咧都仍然有小問題。開始慢慢好翻啲咁多噶啦，呢、這個要大量咁用一啲少少藍色、綠色嘅嘢作為一個助旺先至會好啲嘅。咁關節嘅嘢亦都係需要留心啦。咁如果你後面嗰個月份出世嘅話，即係第二個農曆月份嗰個月份出世嘅話咧，就明年。先至要小心嘅，今年係冇乜特別嘢，係正常嘅。咁就顏色方亦都係要，如果第二個要闰月出世嗰個咧，就要配金銀同埋白金先好啲㗎。 明白， 係啦， 收到。跟住係郭小姐，佢問運程、健康同埋投資。 好。嗯，哇，好冲啊，郭小姐你， 好冲啊， 今年咧， 唔系啊，系啊，因为阿郭小姐话佢投资真系有少少， 哎呀，佢唔好投资啦，少少就嘢啦， 我问得你太迟 啊，你冲成咁样，你仲问投资，你真系系咪问迟咗啦？ 系啊， 哎，早啲我哋早啲开节目啦， 好明显咧，佢呢个命格咧，今年咧系真系要唔见钱嘅，咁尤其是咧，因为佢搭住咗今年嘅年份啦、月份啦，全部咧即係佢幾重嘅犯太歲，人哋差一倍，佢成咗三到四，咁所以咧嗱破財擋災唔好介意下啫。咁如果咧投資一定有輸贏嘅，咁我哋唯有即係慢慢嚟過。但係今年咧並唔，今年容易決定一啲即係失誤啦，容易少少即係破財嘅運啦。咁所以就好保守地去做，或者真係呢啲運入邊我哋做少啲，咁咪好啲。只能做咩呢？好长中长线嘅投资，三到五年以上嘅投资，短炒今年系万万不宜嘅。咁呢个月份亦都系容易情绪低落啊，唔开心啊，咁系要等一等。你话好翻少少，几时先好翻啲呢？就系我哋头先讲，起码要过咗立秋，然后咧到年底嘅时间先至好翻少少吓。 好快啫，嗱， 真系睇紧呢个月已经系最差噶啦吓。 其实破财就一定唔开心噶啦吓。不过我想问师傅剛才我哋講到咧，即係有啲譬如我哋可以去旅行嚟代替搬屋啦。如果我真係有破財運嘅，我可唔可以？我唔知得唔得啊？捐啲錢或者做啲嘢， 買啲嘢得唔得？ 應咗個破財運咧？ 得嘅得嘅，我哋中國人咧分幾樣嘅破財嘅層次，都有啲如果小破財咧，我哋係可以破歡喜財啦，包括住做善事啦，包括住你平時話咩好好慳噶，我唔捨得買啊，你買咗佢嚇， 係終於有藉口啦， 有 你係邊個派嚟嘅？ 咁啊，呢个叫破欢喜财，平时唔使得买嘢都买啦，咁啊都话我破，系咁啊用咗佢啦，或者系将啲钱咧摆喺你信得过嘅人身上好啦吓， 佢话 用唔挤现金啦，因为有啲朋友真系我哋叫财运身弱嘅，咁啊有钱都留唔到嘅，咁你就唯有即系买一啲嘅实物咯，或者你话即系其实再简单啲，以前即系我师傅嗰代教落咧就，你买嚿金啦，将佢摆咗喺个夹万度啦，你又唔会将佢卖嚟卖去噶啦。有啲人係需要長期個袋空空如也先至能夠揾到錢㗎， 咁特別 係啊！有聽人講有 錢 使㗎， 啲錢咧有腳會走 㗎，錢咬身啊嚇！好啦，咁啊，而家咧時間關係，問多一個啦，好嘛？ 孫小姐，孫小姐就係事業財運， 係啦，好的。 嗯，又酸少少，其实算系 OK 嘅，因为佢本身嘅命格咧就相对上比较平稳，咁咧就事业运喺明年会系唔错嘅，如果有机会俾佢喐动系好嘅、 嗯， 最好就多少少等到，因为佢逆马比较强。财运方面咧，今年下半年算系唔错，但系佢自己本身咧系个人比较焦虑同埋担心嘅，系需要即系做一啲减压嘅运动啊，咁会瞓得好少少咯。 嗯，其实而家我谂香港 佢系要用蓝色、绿色。嗯， 都市人而家有边个唔紧张啊，师傅？其实如果整体嚟讲咧， 严重咯。 系啊，我哋应该点做咧？嗱，而家疫情咧就去到而家咧，就香港叫好啲啦，系咪啊？咁但系就我哋点样自处咧？未来下半年即系身体健康啊，心境方面点样平和啲啊？师傅有冇啲咩教啊？我哋啊？ 嗱，因为牛年咧，始终牛其实大家都知道辛苦噶啦， 系啊， 即系本身呢个生肖都系象征住比较辛苦少少。咁、 嗯、 过埋个农历六月咧，牛诶呢个年份咧，我哋就话即系土比较重啊，所以如果系农历三六九十二月出世咧，本身已经系土重嘅朋友咧，今年咧系特别容易唔开心啲嘅。咁、 嗯、 啊，通常我哋都会用一啲即系如果用大自然嘅能量去修补自己系好嘅，所以你话譬如行下山啊。多啲睇下綠色嘅嘢啊，咁、嗯、而且尤其是今年係土重嘅年咧，你用木係可以梳翻個土嘅人，諗嘢都比較好啲啊，開心啲啊咁樣，所以都係要做做運動啊，接觸下大自然啊， 放鬆 下，亦都我哋頭係啦，放鬆下。我哋頭先講啦，唔好喐到個病位啦。如果你話啊，屋企門口啱啱正北。或者喺东南角呢啲位置，我哋多放一啲铜嘅嘢、重嘅嘢喺度会好啲嘅。 嗯，好，再一次多谢麦玲玲师傅今日帮我哋倾咗咁多嘢啊！多谢师傅吓，多谢多谢，有机会再倾过吓，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拜拜。 水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 离不开谢安琪呢首歌喺度十二点二十九分三十二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8%嘅。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风 show 快活人啊！先听呢12:30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英文节目，回应香港国安法令特区情况恶化的讲法，认为经济数据可以反驳这些流言和猜测。他指出，自己过去四年作为特首，见到香港有很多对中国的偏见，有人利用香港作为宣扬政治目的的平台。反问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哪一方面的自由消失了？相反，在国家的支持下，社会回复秩序和稳定，本港经济得以反弹。林郑月娥又提到，尤其是回归后出生的青年对国家有强烈反感，特区政府过去推行国民教育受到强烈反对，暴徒在反修例运动有大量的装备，他认为这样跟过去有外部势力介入压制中国政府有关。他表明至今都不会使当初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是错误，但承认当局的解说工作做得不够好。他亦都表明会做基本法23条立法的工作，未来亦会加强国民教育。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于9月19日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选举活动指引。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今次的指引是以2016年选举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作为基础，有60多项修订。他强调，选举是以公开、公正和诚实作为原则，选管会再根据法例作出安排，不会有任何政治考虑。冯华又说，今次选举时间会缩短至由上午9点至到下午6点共9个钟，选举亦会首次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警方侦破两宗贩毒案，捣破一个运作三个月的贩毒集团，涉及超过1亿元毒品。警方过去两日采取打击贩毒行动，在九龙和新界11处地方拘捕5名本地男子，包括贩毒集团骨干、派送员和买家，合共检获120公斤不同类型的毒品，市值大约1亿710万港元。警方表示，今次首次发现有贩毒集团租用多间小型仓库电召物流客货车，透过监控镜头指示送货员到仓库提取毒品，再派送给毒品买家。东京奥运今晚揭幕，东京奥组委公布再多19名与奥运相关的人士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累计个案增至106宗。奥组委说，新增个案当中有3人是运动员，其中1人住在选手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48点，跌275点，成交金额6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7点，跌21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0元，跌4元。盈富基金27.95元，27.98元，跌2.6元。比亚迪股份229.8元，升6元。长城汽车33.2元，升6元。港交所523.5元，跌16.5元。美团275.8元，系跌4元。李宁82.7元，跌8.7元。安踏体育168.7元，跌9.2元。中移动50.8元，升6毫。快手131.9元，跌13.2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1，日元110.27。瑞士法郎0.92，加元1.257，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62美元，卖出1,80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喂，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喺取景啦，投资喺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人生是要靠自己亲手掌握的。 微电康康全新环节，职场新手关注组， 检视清健的学员想加入教育服务业。 周建豪校长有乜鼓励说话俾年轻人呢？ 好多时候我哋要肯踏出去第一步，投入咧，同埋你哋一定会系追寻到自己嘅梦想嘅。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片段人间。花店，如果你问我世间上最美丽嘅嘢系乜嘢，我会毫不犹豫咁答你，系花。曾经听过有人话，花呢一种睇嚟美丽又短暂嘅东西，系要经过吸收日月精华、阳光、空气同水，千锤百炼咁样先至可以出现嘅，系极之珍贵同得来不易嘅。我哋会喺特别嘅日子为自己珍重嘅人送上鲜花，表达自己嘅爱意同尊重。只不过亦有人觉得花嘅价格同佢嘅保鲜期不成正比，觉得送花插一个礼拜就要抌啦，非常浪费，应该要送一啲实质啲嘅嘢会比较好。虽然系咁，我依然选择开一间花店，叫做 Katie's Flower， 是因为我相信美丽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特别是一些留不住的东西，失去的时候才会明白拥有时候的珍贵。香港的夏天潮湿又翳焗，每逢在这些时候来买花的人亦都会比较少。夏天没什么大的节日，亦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特别是落雨天，帮衬的人就特别少。今日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星期，还是没什么特别的落雨天，相信亦都没什么特别的一日，就是这样开始了。 欢迎光临，先生有啲乜嘢可以帮你啊？ 我想买花。 好啊，买花送俾咩人呢？ 送俾我中意嘅人。 你女朋友啊？ 未系，未算啊。 嗯，咁即系你对佢有意思？ 嗯。 再介唔介意讲多少少俾我知啊？譬如话对方系一个点样嘅女仔咁呢？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哦，这样不紧要的。 不好意思。 送 Gardenia。 为什么的？ 代表着你可爱或者是神秘的爱。 哦。 嗯。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有颜色的花？ 薰衣草啊 ,Lavender, 代表着等待爱情，又或者是送粉红色的玫瑰花都可以的。 为什么一定是粉红色的玫瑰的？ 不同颜色的玫瑰呢有不同的解释的。送错了的话就不可以令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意咯。又或者会因为这样而错失了一段感情就不好了。所以呢要小心一点选 的。哦。 嗯。 我还以为玫瑰就代表爱情添。是呢 是。 那红玫瑰代表什么？ 深爱着你。 粉红色呢 代表着动情在心，爱的宣言。 白色呢 天真、纯洁、尊敬的意思。 黄色呢 不正、失恋或者是道歉。所以呢不可以乱送的。 明白明白。 嗯。 啊是呢我又想问我应该送几多支啊 如果初初对心仪的女仔表示呢一支就够的了。一支呢又代表着你是我的唯一。送一支粉红色的玫瑰花给她是不是很浪漫呢 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咁好啦咁我要一支粉红色的玫瑰花。 OK, 咁使唔使帮你写心意卡啦佢叫做咩名 唔使啦唔使啦。我自己送名就得㗎啦。唔该晒你喎。 唔使客气。希望可以为你带来好运啦。Good luck 啊。 多谢晒。OK, 拜拜拜拜。 下次再来帮衬啦。 好啊。 有时我会諗夏天连绵不绝的雨究竟由边度嚟㗎。足足落咗一个礼拜，每日都喺度落雨，令人嘅心情好淹闷。或者因为咁样，我每日都为花店插一盆好靓好靓嘅花，为自己打气。 Kitty 啊，呀，唔好意思啊，今朝好塞车啊，迟咗少少啊。 得啦得啦，我冲只咖啡啊，你自己随便啦。 哇，系、嗯、今日乜嘢大日子啊？啲花靓成咁嘅？ 你唔觉得望住啲靓嘅花，心情都会好啲嘅咩？ 系啦，日日都咁样落雨，乜 mood 都冇晒，成个人都唔开心。 傻妹，快啲换衫开铺啦！ 哎呀，知啦知啦。 欢迎光临。 早晨。 早晨。 啊，唔好意思，其实你开咗铺未噶？ 啊，冇问题噶。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想买花送俾我女朋友， 送俾女朋友？ 嗯， 诶，你系咪上个礼拜嚟买花噶？啊，我记得啦，你上次系嚟送花示爱嘅，今个礼拜就嚟买花送俾女朋友。啊，咁系咪即系代表告白成功啦？哦、啊，恭喜晒你啊！ 多谢啊，系，所以咧都要特别嚟多谢你、嗯、 啊。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揀啊？揀下咩花、嗯、我应该送啲咩花先啱呢？嗬， 嗯，今次呢要送嘅就系送三支嘅红玫瑰啦。 哦，咁代表乜嘢啊？ 红玫瑰就系代表住深爱着你，三支嘅意思代表我爱你。开呢一间花店最开心嘅就好似头先咁样，目睹有情人终成眷属嘅喜悦。而且对于呢一位文质彬彬嘅客人，从佢第一次向人示爱开始，一同经历佢追求成功开始恋爱，佢几乎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会嚟买花送俾呢一个女仔，见证住佢嘅幸福。我又对自己嘅寂寞感到更加寂寞。 喂， 嗯 ，Kitty 啊， 嗯， 你估咧嗰个女仔点嘅样嘅咧？ 嗯，你个白妹仔啊，我估佢啊有眼耳口鼻咯，有手有脚咯， 哎、 你系咪咁八卦？ 你咁求其啊，答得我，你唔想知咩？ 嗯， 哇，如果我有个咁靓仔又咁痴情嘅男朋友，哎呀，就发达啦！ 你唔恨得咁多噶啦。 或者你迟啲都会识到个好似 Mirror 其中一个咁型仔嘅咧。 成日讲我，咁你咧，你肯唔肯拍拖啊？ 唔好讲我啦，上次重创之后啊，我都未好翻，再俾啲时间我啦。 欢迎光临啊！ 早晨啊！咦，系你啊？咁早嚟买花嘅？ 你哋送唔送花噶？可唔可以帮我送到俾佢噶？ 哦，可以噶，可以噶，冇问题噶。红玫瑰，今日帮你送几多支啊？ 今次唔送红玫瑰，送黄玫瑰。 吓？点解啊？你哋闹咗交啊？ 唔多事啦， 问下啫嘛。 请你写低收花人嘅名同埋地址啊。中午之前嘅话，我哋应该都可以送到俾佢噶啦。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 唔使紧张嘅，冇事噶。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其实连我自己都唔敢保证呢一束黄玫瑰花嘅力量究竟会唔会足以挽回呢一个女人嘅心，表达呢一个男人嘅歉意呢？答案喺黄昏嘅时候就知道啦。 喂，你睇下 Kitty， 今朝送去嗰啲花全部打翻回头啊，要死火啦！ 死啦！系咪个地址错咗，定系冇人收花啊？点解会咁噶？ 唔系啊，系个女仔唔肯收啊！速递哥哥仲话佢一见到嗰张卡啊，即刻撕到碎一碎添啊，好似好嬲喎！呢铺箍唔成煲啊！ 唔紧要，嗱，呢扎花你攞翻屋企啦，听日我哋帮佢再送嗰扎佢。 喂 ，Pauline Chan 呢度 ，Pauline Chan 个女人原来叫 Pauline Chan 啊。 得，张卡由我写，就咁啦。我用尽自己毕生嘅功力，插好一束代表住无尽歉意嘅花，送俾呢一位叫做 Pauline Chan 嘅女仔，希望佢明白自己系好幸福嘅。我假设自己系呢一位痴心嘅汉子。写尽希望佢能够原谅自己嘅说话，亦都希望佢能够回心转意，换嚟嘅系一个意外嘅结局。 欢迎光临啊！咦，黄生系你啊？ 点解嘅？我想问系边位嘅意思啊？ 对唔住啊，系我啊，对唔住啊，其实系我多事，系我送嗰啲花。 如果咧冇咩事 ，Kitty 啊，你哋慢慢倾、哦，我行开阵先，走先啦吓。 好。其实我以为代理送花俾佢道歉，咁你哋就会冇事噶。 以后咧，我都唔使再送花俾佢噶啦。 点解啊？ 点解？因为佢根本就唔中意花，佢净系中意钱。咁我冇钱，我冇得送。 我谂陈小姐唔见得系咁嘅人嚟 嘅，系佢自己亲口讲。算啦，咁耐以嚟都系我自己嘅厢情愿啫。原来佢一路都同一有钱仔拍紧拖，系我自己呃自己咁傻，中个头埋去啫。呢一扎花可唔可以送咗俾我？ 呢扎黄玫瑰。 你讲噶嘛？黄玫瑰代表失恋啊嘛。 嗰晚之后，我只会间唔中喺门口见到佢行过，有时会见到喺对面马路望入嚟，眨下眼又唔见咗。我见证住佢由爱情开始至到结束，由送粉红色嘅玫瑰，到100支嘅玫瑰，都被退回嘅黄玫瑰，一个爱情故事嘅落幕，呢就唔系另一段爱情嘅开始。欢迎光临，先生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想买花。 好啊，买花送俾咩人啊？ 送俾一个我中意嘅人。 你女朋友？ 仲未系。 咁即系对佢有意思？ 介唔介意讲俾我听，对方系一个点样嘅女仔啊？ 佢系一个有同情心啦、温柔啦、体贴啦、好中意花嘅女仔。 咁要送咩花？ 我想送一支粉红色嘅玫瑰花。 咁心意卡应该要写咩名啊？ 就系你啦 ，Katie。 赶而来，失望而回，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走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 多谢晒你啦，要为我哋带嚟呢个剧本啊，花店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嗱，咁咧，我今日咧想同一啲咧打咗电话嚟嘅朋友，即系对阿麦玲玲嗰个环节嘅时候咧、多谢晒佢哋嘅支持啦。但系都有啲朋友咧，有几个都打咗嚟咧，集低咗之后咧唔够时间，咁你都讲声唔好意思，因为节目嘅时间咧，有时问多问少啊，答多答少咧就好难衡量嘅。咁、变咗有啲咧就播唔到出街，但我哋一定会争取下一次咧，能够真真正正播你哋嘅电话出街咧，同阿师傅倾偈。因为今日咧就我自己衰嘅，咁咧比较闷啊，咁所以咧我哋喺编导话咁赶咧，安排唔到人接嗰、那个operator， 咁所以咧就下一次咧我哋有埋咧充足嘅准备咧，咁就接大家电话，就等你把声音同阿师傅嚟互相对问， 哦、好 更加直接，好唔好？ 因为其实咧师傅都系咁话噶，佢话有互动咧可以听到佢把声，咁样会更加好。咁、所以我哋会为你哋争取嘅、希望你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风吹吧。 我都会乘机打入嚟。 同埋今日咧，我睇完李丽蕊一个网上情咧，应该话老妹妹日记咧，我突然之间有少 少少叮一声，有少冲动咧， 你想去学 ？Oh my love！ 我谂啊，其实呢样嘢咧， 你嚟我屋企。 吓！ 我屋企有个有拉杯机， 叫拉杯系嘛？ 系啊，嗰个拉杯机，呢个机。 你嗰个叫咩？你个拉柴机系咪？你嗰个叫系咪？ 我应唔应该笑？ 唔需要笑，系啊，系啊，我得闲无事就会净系喺屋企做呢一件事啊， 系 啊，好好嘅。 咁你试， 我忍唔住。 点解？有咩好笑？ 我笑翻头 笑咯， 我笑翻之前啲嘢 系咪？好得意啊！我其实睇完嗰套戏之后咧，我系觉得好浪漫。但系你话真真正正嚟撇除嗰啲嘢啦，去学呢一样嘢，我都几得意噶。 你落手落脚，你第一次嘅时候，你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我话俾你听，起码要个几次之后咧， 扭扭下佢 会 一撇嘢跌翻落嚟噶嘛。 因为佢只会话俾你知一个理论，但系个理论嘅话，令到你自己嘅身心同埋手脚协调咧，又系另外嘅一回事。所以咧，其实真系好精心。 耐唔耐？人生系要学啲新嘅嘢嘅。 都要多谢淑梅姐嘅，因为淑梅姐话听住我哋我读嗰、這、呢个老妹妹日记嘅时候，佢就话我都好中意学陶瓷啊咁样。同埋佢就话几好啊，首歌去唔到，跟住可以听到你唱歌。 佢未听过我个版本。 好多谢所有今日听紧风骚快人嘅朋友，嗱咁一个礼拜嘭一声过咗啦， 好快 呢个周末开心心吓，过星期六星期日，咁我星期一咧十点钟又再见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 very happy weekend， yes, 好唔好？好， 一如系咁， 记 住 再见， 下个礼拜星期一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翻嚟我哋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拜拜， 拜拜。 又望你多一眼，泪缓缓的淌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莫问再应不应记挂。